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我是小蕊蕊，今日有个新团队在呢度，我亦都希望嘅就系咧 ，Michael 可以咧好地休息， 早日康复 啊！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嗯。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今日系风骚快活人最年轻嘅组合。 因为有一个人， 因为有天恩将条 拉高，扯高 啦，年龄层降低好多， 拉脚 系 嘛？ 拉脚系拉高， 冇错冇错。 大家好， 系啊 ，Michael 好休息， 系啊，好休息啊，大家好休息。我哋今日会好好咁样啊做节目嘅， 冇错 咁样开咗呢个家嘅。我系欣欣，大家好。 Michael 又准备喺屋企俾分啦。嗯，天恩啱啱到屋企几好，又唔瞓。 冇啦，你叫佢瞓下啦。 系真系要好好唞下，因为近排。真系好多人好多识嘅朋友都系真系有啲唔舒服啊， 或者 都会即系搭车嘅时候会戴翻个口罩啊，即系大家都系以安全为上。 先系你先哦， 系啊， 系啊，一嚟嘅时候最 其实系我太太先嘅，之前佢有啲唔系，因为佢真系病咗嘅，佢真系病咗嘅，系啊，佢真系冇咗声两日。 你有冇煲啖粥俾佢食啊？ 系冇，大家保持距离啊。 同埋叫佢唔好讲嘢。 如果我今日都坐唔到喺度啦，因为佢又失声啦，咁我就好惊。俾佢傳染啊！所以大家都係保持距離， 係啦，大家唔需要太擔心。咁其實因為佢係作病啫，咁我就會覺得就話，因為其實呢一排喺正如頭先欣欣講啦，太多人咧唔舒服啦，咁所以咧就與其係咁嘅話，就快快脆脆咧唞翻好嘅身體，就無謂翻嚟咧，咪對住我哋兩隻嘢，你知有怒氣 係咪啊？係啦，坐住肚氣，坐 住肚氣，咁就會咳啦。因為佢話佢呢期係咳嘅，所以 就叫佢真係要好好休息嘅，因為你冇得急㗎， 係啦。 做節目啊嘛， 一望到佢兩個，佢又心火盛， 冇錯啦，係啊，咁就唔好啦。 對曬我啦， 係啦，咁大家唔需要太擔心，因為佢就希望佢可以喺屋企度好好地休養一下， 冇錯， 係啦，下個禮拜一就會翻嚟同我哋見面噶啦。 休養冇問題， 三個。 星期日去投票， 系冇错。咁我哋三个就喺度看住个档，系咪？ 冇错。 今日仍然会有好多人嚟帮衬嘅。 系咯，十一点到十二点，我哋有校长。 你又知唔知啊？ 咦，咁我哋有个学霸喎，系咪？或者有个插班生喎？ 校长系教咩科噶？知唔知？ 唔知噶， 真系唔知噶。 佢哋好认真。 打边饭噶噃？ 但系我今日我嗰条题目咧，我会就翻天恩嘅。 点解啊？ 一啲足球嘅问题。 哦， 足球 related 啱啱話美斯嚟香港喎， 係啊， 問佢啊， 我諗相信大家都會好開心啊， 係啊， 係啦。咁除此之外嘅話，仲有就係車路的士啦，咪遲少亦都會準時出現啦。仲有就係我哋今日咧喺十二點半咧就會有大家嘅點唱時間嘅， 冇 記住可以打定電話嚟1872388。 十一點可以打電話嚟㗎啦， 係啦。 咁阿靚媽咧同埋阿 Porter 咧就會喺度接聽大家嘅電話， 冇錯。 咁大家如果即係想打入嚟同我哋傾下偈，點唱喎？咁啊十一點就可以打嚟㗎啦。 冇錯啦，又或者可以打電話嚟問候下 Michael， 係啦，可能佢聽到嘅佢會好。 好窝心 嘅，系啦， 特别系如果系一啲女 fans 打嚟，佢仲开心。 冇嘅， 一个李家嘅，冇啲咁嘅嘢， 我觉得嘅， 男女佢都一样咁开心吓。 可能打嚟俾你咧， 我最开心， 你最开心， 打嚟闹佢，我哋会更开心。 好，今日精彩节目啊，等住大家继续黐上我哋风骚快活人， 冇错，唔好行开。 Time is passing like a solar. Houdini 啊，嚟自 Dua Lipa 嘅作品啊，好正， 好正啊，系啊，好作啊，我就觉得 系咩歌嚟噶？我未听过 ，Houdini 未听过，好多歌你都未听过， 系啊，新歌嚟噶， 新歌嚟嘅， 冇错。好啦，嗱，咁其实咧就日子咧，今日咧已经去到呢个12月8日啦。嗱，好多时候咧，我觉得一年将尽咧，就有好多啲大事回顾嘅。 系 咁啊，不论你话即系新闻也好，又或者系即系我哋嘅唔同嘅一啲范畴也好嘅话，都会有嘅。 特别系我哋可能播音乐嘅一啲程式已经做咗回顾啦， 颁奖典礼啦，系啊，又或者啲咩大事要回顾啦， 甚至乎你自己手机上面 系啊，我正想讲你有冇收到啊？ 有啊， 系啊， 但系有啲有啲出奇嘅，即系我点 解咧？ 我听咗呢只歌咁多次咩？ 系冇错，你仲有冇见到嘅就系你再碌落去睇清楚咧，系每一个月佢都有一个 report 俾你噶噃， 系 啊，即系可能喺七月啊，你特别系听得最多嘅就系呢一首歌，第二、第三就系乜嘢？咁人听跟住嘅就好啦，12个月之后嘅话，佢就会将你整到一个 playlist， 系 嗰个 playlist 咧就系属于2023年嘅，就系你听过嘅歌，我觉得真系几好嘅呢个回顾。 但系有时系有啲惊喜就在于我啊唔我有听过呢只歌咁多次咩？但我又其实唔系咁中意嗰只歌嘅，我有时就会怀疑自己咧，系咪其实因为你有时播完一只你中意嘅歌啦，咁佢系自动切换咗，即系下一只就去咗另外一只。 冇错冇错， 即系会唔会系咧？因为其实我冇摆只歌喺嗰度嘅，纯粹我摆咗个电话喺嗰度，又或者咩点样，佢就播咗啦。 系啊， 咁其实自己又真系冇听到嗰只歌咁多次，不过佢又播咗，咁佢啊，你知即系电脑呢啲嘢系嘛，即系数码佢就将个数据就摆咗喺嗰度，所以就变成你听到佢啊几百次咩？唔系 你未知，你未至于系有啲系冇嘅，即系你冇听呢一只歌嘅，系啊，但系你就冇谂过呢一只歌我听咗咁 多次 啊嘛，好难讲啊有时。咁所以 我反而中意听啊天恩唱嗰啲歌，久唔久咧唱好多歌俾我听。 我反而想知道嘅就系佢嘅 playlist 系啲咩？ 你系话讲三首嚟听？ 佢听啲咩歌？ 我 听最多 系 乜嘢？ 最多 我今年听多咗好多一啲纯吉他嘅嘢。 哦， 因为可能做 节 目啦，做节目嘅嘢。 同意。 系啊，咁亦都听多咗一啲 band 生嘅嘢。 哇 ，Mr. Big 咯，我之前要访问 Mr. Big， 所以听咗好多 Mr. Big。 OK， 系，我就系我嘅咧就系粤语歌嚟嘅。 嗯， 系啦，即系琴日我同你叫你帮我揾嘅嗰一只，系我都估唔到，原来我听咗咁多，即系总之系2023年嘅话，我播得最多次嘅次数 就 系 嗰 只歌，系啊，几开心噶！ 我离唔开都系罗文啊、郑少秋啦。 咁你就唔好问人系咪头先嗰只系新歌啦，你系听紧嗰个年代，大佬， 都系新， 唔系嗰啲系新歌嚟噶， 啱啊！ 唔系你做咩笑我听紧歌啫？ 我冇笑你， 咁衰啊！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嘅喜好嘅，咁但系讲紧。话即系嚟到嘅就系呢啲咁嘅时个时间嘅话，咁大家都系一啲嘅回顾啦。总结之外嘅话，亦都要展望将来。 系啊，要啊。 嗱，我就好中意咧，就会睇一啲嘅就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地区，佢哋会俾自己一个年度字嘅。 最中意睇日本嗰个，系啦，用支大毛笔写。 冇错，因为咧佢喺字庙度噶嘛，系啊，就会有一个年度字嘅，就代表就啱啱过去嗰一年，同埋出年嘅话，大家希望有啲咩期望。其实呢一样嘢嘅话，除咗你话真系可以回顾之外嘅，亦都系展望将来嘅。咁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等人間我嚟傾一傾，即 係 喺今年嘅2023年嘅話，對於自己嘅話有啲咩年度字，或者係送俾對方 嘅。我已經諗到一個我嘅年度字啦，我自己嘅，係啊， 你 自己 嘅，俾自己嘅 ，OK， 多謝你啊， 使乜客氣？ 不過喺呢度我哋要分享下嘅咧，就係譬如可能講緊一啲譬如大嘅詞典咧，佢哋每一年都會有噶嘛，亦都會因應住嘅就係嗰一年嘅可能社會究竟有啲乜嘢，大家會談論得比較多嘅，又或者就係即係有啲咩嘢係比較熱門嘅。佢哋亦都會創造啲新嘅字噶嘛，我覺得幾好睇噶。 係有時嗰啲字係唔係一個本身唔係一個字嚟嘅， 係啊，冇錯， 好多時都 係 一個新字嚟嘅， 冇錯冇錯， 即係英文啊。 係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講講嘅就係呢一個即係英國牛津大學嘅出版社，其實每一年佢都會有嘅呢個詞典嘅話就會出一啲新嘅字。咁今年嘅年度嘅話咧就喺2023年咧就有一個新嘅字咧就係 R I Z Z。系啦，就系 Riz， 系啦 ，Riz， 系啦， 我哋要学萧叔叔嗰啲发音，系啦 ，Riz。咁点解会系咁样咧？咁啊，其实咧个意思就系代表嗰啲有魅力嘅人， 诶，即系我 有魅力嘅， 你个魅力系味道个味啊嘛， 系臭味个味啊。 我就冇话咩，我就冇话香定臭嘅、 啊， 我就系话味道啫。 臭味其实都冇所谓嘅， 因为男人味都系一种味道。 啊、 其实应该系我讲错，佢讲紧应该系有魅力嘅人，系啦、啊，就唔系有味道嘅人。有味道嘅人可能有 smell 系嘛，系啦，佢唔系，系啦，咁啊就系有魅力嘅人咯。咁啊当然啦，就亦都系因为嘅就系咁样呢一个字，佢系打低咗有其他嘅一啲各族嘅字嘅。咁啊旧年嚟讲嘅话咧，回顾翻嘅就 系 躺平， 系啊， 系啦， 系啊，系啊，即系佢话进入一个即系哥布林模式。哥布林即系一啲小说啊，奇幻小说里面一啲妖精，即系唔跟社会规范做啦，呢班人嘅地底系啦，躺平咁样。 系啦，咁今年嘅话就用呢一个字啦。咁其实当然啦，亦都因为有一啲嘅美国嘅影星，佢哋咧就已经开始用呢个字啦，令到佢个流传更广嘅。咁所以我觉得都几得意，咁就呢一个字啦，打低咗个就用 Swiftie 啦，同 Taylor Swift 系有关嘅，亦都今年嘅风云人物，好 劲 啊！ 系啊，你谂啊？我呢啲咁嘅音樂白痴，我都識佢。 佢因為真係好勁啊！咁、 啊、 今年又攞咗呢個風雲人物啦，係咪？咁、啊、而且呢個字嘅就代表佢個 fans 叫做 Swiftie 啦、啊，所以有一個名嘅。 即係通常依家啲 fans 都會有自己嘅名 字。 係啦、 啊， 冇、 啊、 錯。 即係 Lolita 嗰啲 fans 就係波板糖咁樣。 波板糖冇錯，姜 糖 咁樣。你都有啊？ 我馬蹄粉。 我係沙拉醬。 喂，天恩俾个咩啊？ 我冇 fans， 所以唔使谂。 有， 我之前有个噶，再过一个噶。 咩啊？ 咩？ 皇天不负 有 恩 人， 有恩人。 喂，呢个好啊，呢个局好啊，皇天不负 有 恩 人，就系佢咯。 冇错， 佢里面啲人 系 嘛，几好。 冇错，冇错，冇错。 好啦，今日就系年度字嚟讲，你话头先你作咗一个系俾你自己啊？ 系 啊， 系啊， 唔衰噶，你唔俾我哋。 OK， 我俾大佬嗰个先，好唔好？就 系 一个字。 系 个息字， 咩息先？ 边个息先？ 梗系啦，系休息个息。 哦、 不过息息相关，第一个息就系消息个息，第二个息你估系咩息？ 胆 息 个息， 唔同噶呢两个字系 唔同嘅咩？ 即系呢两个息息唔同噶。 系啊，咁佢要褪翻佢啊嘛。 颜色嘅色，我觉得系颜色嘅色。 系 啊，因为佢咁贱啦，佢唔会放过佢。 我都谂住帮你兜噶啦，咁算啦。 唔系啊， 系啊，因为已经流出嚟。 咁啊，而家又兴识人好过识字，系咪？ 识人好过识字啱啊！ 系啊，咁啊，阿大佬咪咧，佢乜都识噶嘛。 咁你咪写错字咯。你話你要俾顏色佢識佢啊嘛，你俾啲顏色佢睇。 因為我唔識， 佢而家病到 五顏六色， 又揾證佢真係識 SICK。 哇！識埋英文添啊，邊個係話？ 你識唔識？ 識 lift， 仲要識 lift。係啦，所以真係唔好唔翻工。 唔係啊，所以個識字係唔係好襯佢啊？ 我冇話唔襯啊，係啊，不過我 你 話衰啫嘛。 襯。嗱，我都戴翻个头盔先，大佬唔关我事噶。 好，呢个字你送俾大佬啦。好啦，跟住你送你自己咧。 我自己系个网字啊。 边个网啊？ 网络个网。 我以为 网中人个网，我以为你 网上个网。 系咯，任意妄为个网。 冇错。 你会唔会捞乱咗？ 点解啊？点解呢个网啊？ 因为今年又有 AI 啦，又学咗好多网络嘅嘢啦，系啊。咁又觉得我今年又识咗好多人，哇！ 唔系都要好多网络罪案啦。 系咯，你会唔会系识咗网上面识咗好多人，全部都想嚟呃你嘅？ 同埋想呃钱。 正所谓啊，骗徒手法层出不穷。 我真系好憎你嘅骗人， 大家都要小心啲。 咁你就讲住个网 字，系啊，咁咯，系啊。 好，嗱，我有 你自己。 我冇寫俾我自己，我反而就係想送兩個字俾你。 好好好， 係啦，好奇怪，無獨有偶嘅就係你送呢一個息字就俾阿 Michael 啦。咁但係咧，我就想送個休字俾阿天恩嘅。 休息嘅休， 休息嘅休，係啦。點解咧？因為我真係覺得咧，成年嚟講，2023年你太辛苦啦，即係我眼見，同埋其實心痛。 係啊， 係 啊， 係啊，即係心痛到佢，即係我見到佢咁忙，同埋咁多嘢做，但係佢仍然係非常。之緊守住自己嘅崗位，佢冇甩漏嘅，你就要學下人啦嚇。 優秀， 休息啦。我希望佢可以嘅就係喺平時嘅日子裏面嘅話，比較悠哉悠哉一啲。 冇錯啊， 佢亦都 係 優秀， 又好幽默。 唔係佢個人好幽默，你唔可以形容佢唱嘅歌好幽默。 唱歌真係好幽默啊嘛，我都唔識唱。 嗰啲係嘛？ 唱得街嗰啲， 我冇啊， 因為唱得太難聽。 係啦，咁所以我就會送個優字俾你嘅。好啦，咁至於你嚟講嘅話咧，係啦，我就會送個強字俾你，就送你自己個強字。點解咧？我感覺到嘅就我覺得，我希望你能夠繼續強棒出擊。 哇！ 强棒啊！ 我知啊， 正所谓啊，你人强不需要马壮啊嘛，你强就得啦，唔使壮。 边个壮先？ 马壮啊嘛， 即 系 系 啊，你够强噶啦，系啊，强壮壮。 因为我 feel 到嘅就系你个气息，诶，而家慢慢就 系 向紧上，系 啊， 希望你继续保持呢个强势，好唔好啊？ 唔好埋葬我嘅天分， 你系咩天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楼市减辣措施，包括向外来人才置业印花税实施先免后征，即是容许人才买楼之后申请暂免缴付印花税。房屋局常任秘书长罗淑佩在立法会一个法案委员会表示，截至今个月6号，税务局已经收到230宗先免后征的申请，并且已经处理当中176宗，反映有关措施相当受欢迎。罗淑佩又说，银行工会向政府提出意见书，涉及资料性问题、银行运作、按揭优惠等，政府稍后会连同公众意见一并回复。政府寻日举行跨部门跨界会议，商讨短中长期措施鼓励本地消费。有份与会的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业界已经因应自己能力加大力度推出各式各样的优惠，但是没有一个平台给大家宣传。零售管理协会目前正是筹备这个平台，给业界和非会员亦都可以参与，预期可以在大约一个星期就可以推出，以推动整个消费气氛。他说业界需要自强，令到香港的购物体验更加有趣，亦都尽量做好价钱方面的竞争力。谢优安仪预计，圣诞节期间访港游客量一定有升幅，但是本地市场会有困难，因为圣诞新年属于长假期，港人外游与市民北上消费是难免。学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近期受到关注，刚刚卸任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的黄仁龙接受访问的时候重申，现时应该将学童精神健康放在首位。被问到是否需要暂时取消部分考试，他不同意一刀切的做法，因为各间学校的情况不同，应该更针对性处理问题。黄仁龙说，最近曾经提出在学校安排专人负责统筹精神健康的工作，他希望年轻人不要放弃理想与价值，亦都希望年轻人睡好一点，有助正面解决问题。他重申，政府近日推行以学校为本的三层应急机制，有助紧急提供协助。出任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六年的黃仁龍又說，卸任之後仍然會應邀到不同場合推廣關注精神健康訊息。阿根廷球星美斯效力的美式聯球會國際邁阿密宣布，明年2月前往亞洲進行首次國際巡迴訪問，2月4日在香港大球場與香港隊作賽。比賽門票將會在下個星期五在一個旅遊網站獨家發售，賽前一日的公開訓練環節門票亦都會發售。國際邁阿密對首次訪問香港和亞洲感到非常高興，班主之一的英格蘭名宿碧咸形容，香港是美麗的城市，很高興有機會帶領球隊來香港進行第一場國際巡迴賽。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同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94点，跌51点，总成交金额28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1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02.2，跌5.6；盈富基金16.42，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56.54，跌3毫；美团84.85，跌1.3；阿里巴巴69.7，冇升跌；友邦保险63.5，升8.5；南方恒生科技3.64元，跌2.6；比亚迪股份210.8，跌2.2；药明生物28.8，跌1.15；理想汽车135元，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4，日元143.34，瑞士法郎0.875，加元1.358，人民币7.154，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2305点，跌552点。港金报18930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2.17美元，卖出2032.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荃湾路啊，咁啊，较荃湾路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啦。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另外啦，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奥运站一带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嘅，就系、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咁另外兴芳路嘅支路啦，左转上去荃湾路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就系兴芳路嘅支路左转上去荃湾路有坏车阻路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一带嘅交通咧就只系葵青路啦，左转翻去荃湾路咧就比较车多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而家系正常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御龙居；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就慢车。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繁忙，龙尾就喺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区议会一般选举仲有两日，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人选。 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一二一零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约定你，记得嚟投票啦！ 扫黑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围绕京海市一系列刑事案件发生，深入大胆探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势力与保护伞狼狈为奸等敏感话题，不含糊、不躲避，将黑幕层层揭开，反映出当时真实存在过的社会问题。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同心一个香港，同享一片安康，如流阳光是不屈不挠的绽放，彼此相守。 一票一听，1210齐投票。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㗎喇，我梗係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緊车都咪饮。 Cheers！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日翻嚟我哋呢一个嘅组合啦，咁就今日咧有呢个欣欣， 系有欣欣， 有欣欣，同埋有强强， 强强啊， 出嘅 强啊。 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咗呢只年度字啦，咁啊而家要讲嘅呢一样嘢咧，你啊最中意啊， 系啊，我留意咗好耐啦，哇，今年嗰个公众假，即系2024年 嚟紧嗰年啊， 假期嗰个， 你睇翻2023年嗰个公众， 2024 系咪好喐佢嘅日子？ 唔系啊，喂，2023仲有嚟啊， 2024你唔好话俾我听啊，2024嗰个公众假期咩请假嗰咩攻略嘅话咧，就系请一日放两日嗰只啊， 唔系，喂，请四第一个，请四日放九日。我冇 请四日放九日， 系啊，有几傻啊？ 请四日 放九日，即 系佢连埋嗰啲 weekend 系啊，头头尾尾啊， 呢个唔系好劲啫。 嗯， 你可唔可以请一日，即系放60日啊？ 可以。之前有个可以请教佢嘅，不过佢依家仲放紧假。 咁嗰啲唔好讲啦， 系啊，啲长狗， 你退休都得噶。 佢一嚟就系即系月尾，今年月尾就系12月31日 已经得啦，已经开始啦， 哦，即系未到24年添。 系啊，24年嘅你请2号、3号、4号、5号， 系 咁你就可以楞埋星期6号、7号，就。即刻有九日假期，佢仲建議埋咧，你可以去歐洲啊，唔係對唔住，澳洲悉尼， 賺翻一日。 澳洲悉尼係啊， 而係你飛去嗰邊哦，係 咯， 啲時間係啊， 但係又咁講，你依家先嚟講，依家12月頭 唔得啦。 咁呢個即係俾大家追悔一下先， 呢個唔 OK， 係 啦， 同埋應該放唔切嘅。 同埋年尾咧，你請假，即係就算你請到咁多日假咧，你話哇嗰啲旅遊旺季係啊，機票好貴噶嘛 我唔理噶， 你咁任性，系啊，你咁率性， 同錢冇關，我只係任性，我要飛，我就係要飛。 唔係呢啲我真係好中意啊！ 唔係一定要咁，你有冇試過咁任性啊？ 冇， 我都冇， 你冇。 我记 我 记 得我， 但其实系几好嘅，我都试过，我试过，即系突然间出走咯，即系 唔系佢咪去咗台湾地区听 concert 咯，最近 即系请一日，系请一日假，跟住其实一个短 trip 三日两夜咁样， 系啊， 咁其实系其实都系好任性啊，试下买到演唱会飞先啊，买到 有 冇啲揿 到 就飞啦咁样，其实你睇翻咧，即系唔系特别抵嘅啫，因为你机票啊、酒店啊，前前后后 任性唔可以抵噶，冇嘢冇嘢系 唔系抵，系 任性一定唔抵噶，系有代价嘅，仲系冇错，双重 嘅 代价。 Honey 去 系啊， 不过好浪 漫。唔系，我系中意佢呢一只系乜嘢咧？譬如可能你去有某个地方，唔需要长两至三日，同埋嘅就 系 即系最好就一个 weekend。 系啦，唔需要特别去 plan 啊，或者 但系你要有一样嘢，你一定要有一样嘢嘅就系你去到嗰边度做嘅，其他嗰啲唔需要 plan， 住边度啊，食乜嘢啊，咁样咧你就会好多时候会有一啲 展览或者睇个演唱会，又或者系 喂呢啲真系好正，或者去博物馆睇一幅 名画。冇错，冇错。我身邊有呢啲朋友，但係我就未至於咁誇張咯，係啊！但我係成日都好想嘅， 我都想， 所以每一次佢翻嚟嘅時候，我都鬧佢， 係啊， 因為你唔諗我去啊， 又叫我休息， 你呢啲咪休息咯，係咪啊？你唔搭飛機去第二度嗰度吸取唔同嘅養分啊嘛！ 我最巴閉都係，今日下晝突然間黐起條筋。執件衫就去長洲住一日， 長洲住一日一個人 都 OK 啊， 都 OK 啊， 佢俾唔俾你入住㗎？有啲好驚。 係啊，我知啊，唔俾你入住啊， 一個人 俾你帶某啲嘢啫。 即係見你唔租俾你㗎喎，有啲 係啊， 有啲唔租㗎。 我知有兩個男士都唔租啊，有啲。两个男士 点解唔得？ 唔知系真系啊！ 咁你咪唔可以带你细佬去，你咪唔可以带杨洋去玩咯？ 系咯， 唔系啊！我谂住请阿咪咪，好嘢，唔使请。 咪咪应该俾嘅，佢睇咁嘅款啫，即系你哋两个咁嘅组合，应该做唔到啲乜。 唔系好奇怪，如果佢同杨洋一齐出现。 奇怪 喂 ，OK， 嗱，如果我同杨洋， 同边个奇怪？ 我同阿咪咪，你会租俾边个啊？ 我租租俾 你 同咪 咪 咯。 即系我同咪咪，点解嘅？ 即系你个样似系嗰啲可能识咗几十年嘅小学同学、中学 同 学， 你 知 系咪同 学？即系杨洋又青靓白净。又後生又高大靚仔，同你真係爭太遠啦！你明唔明？唔係即係唔係，我純粹係個形象啊！ 我知我知。 咁你會覺得佢係咩 relationship？ 係啊，如果我同阿楊楊， 好難想像 啊！你想像一下啦。 總之中間一定有啲欺騙嘅成分。 係咯，應該係你係個騙徒咯，同埋 係啦， 或者阿楊楊呃你，可能都係 冇錯，即係楊楊呃你要你買嘢俾佢， 要你買嘢俾佢。系啦，杨洋用佢嘅美色， 系啊，即系佢会用美色呃你， 明啊？ 咁又可能你或者总之中间系有啲就 系一齐出现咧，就大家都冇乜嘢好呃， 醉酒， 即系肝胆相照，后生啲啊！ 夜晚我哋就去拜月光，结拜啊！东环 的圈 就系东环嗰度，有傻佬喺度， 都系啊！ 嗌只烧猪咁样食啊！ 咁你同欣欣， 哇！我同欣欣啊，唱歌。歌组合咯，成晚佢唱歌咯， 下日摸摸茶啲 friend， 即系攞支吉他去个海滩嗰度系嘛， 好玩喎！ 喂，你同佢都几怪，你做唔做啊？如果系你系老板，你做唔做？ 我可能会写张纸仔，小心啲，即系 我小心定叫你 系啦，好战兢兢咁对张纸， 对张纸俾欣欣，你冇嘢嘛？使唔使帮你报警？ 系啊，临崖勒马。 回头是岸， 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几好 笑。咁你咧 咩啊？ 你 同边个租？ 是但啦， 租房。 哎呀，唔系租度假咯， 唔系个，但系咧， 即 系 可以喺你哋呢班人嚟。 嗱，你又 好难讲啊！你拣杨洋系嘛？ 我唔会拣佢，点 解啊？ 我拣佢都有啲，佢好蠢，对住佢 好怒气啊！ 你知噶啦，你要识得佢耐，你会觉得 佢有啲固执啫，有啲位系 咁咪系咯， 系啊， 系啊，我美其名叫做蠢，你知嘛？ 死羊一边颈啊！ 冇错啦，佢真死咗，你点样扭翻佢？都话要扭翻我边，咁所以我就觉得冇道理 呢个故事。我都想睇，其实即系其实可以将你哋如果真系去玩咧，去拍个真人 show， 真人 show 系啊， 你讲 拍去长洲睇下嗰度， 或者 有兴趣， 或者录张咩纸， 或者录低佢咧，即系净系录啲声翻嚟，我哋睇下点样剪喺个节目度。 喂，好玩， 喂好啊，不如嚟紧2024年，我哋就搞个咁样嘅真人 show 啦， 好正啊！ 每个 weekend 我哋就总之去唔同嘅地方， 大叔型咁样。 叔型， 大叔型系你啦， 大叔咁样我咪唔可以参加，我系大婶、啊， 你就睇住佢哋，你就负责型啫， 大叔型，大审判， 大审判啊，几好。 正啊！ 就是大叔大审判你哋，边个赢啊？ 好啊好啊，封咗大审判啦，整个、 啊、正啊！ 每个礼拜我哋要去唔同嘅度假屋，睇下佢哋租唔租俾我哋。 中意又冇人租，租完之后事后写翻个报告。 咁里面有玩啲咩嘢咧？如果系 掉手巾咯， 掉手巾 系啊， 几、 啊、好啊！即系、啊啊就是、玩翻呢啲咁嘅嘢啊，系啊，木头人啊，掉手巾。 我想睇马小强爬嗰啲绳网啊。 啊、有时嗰啲我向牛跌咧， 我个野外训练 系野外训练， 系 嗰啲好多噶嘛，即系佢哋咩青年度假村啊，即 系 嗰啲 射箭啊， 射箭 啊 嗰啲，好青春呢件事。 我要着条大关刀短裤。 但系里面再着多条长裤啊！唔该。 喂，呢个真系几好， 系啊， 系 啊, 啊，喂，我真系讲下讲下嘅话，我觉得呢一个唔真系。 咁 点 啊, 啊？你嗰个请假攻略点啊？冇咗件事 啦， 冇噶啦， 唔系你，我想听下天真同边个去啊？睇下点租啊？ 即系如果我哋呢个团队， 我哋去啊， 系啊，你会同边个去？ 我梗系同 Sarah 去啦， yeah, 但系 Sarah 唔想同我去啊嘛，佢想同你去啊嘛。 唔系，我其实我想同你嘅，但我惊出事。 你怕天恩出事 啊？咁惊 大审判唔会出事， 冇嘢嘅。 大审冇嘢，大审冇乜定力。 天恩翻出嚟变咗残恩， 又话叫我好好休息嘅，点解出嚟仲攰嘅？ 我意思嘅就系、 是，太好玩啦！ 我会嘈佢，即系叫佢就，不如咁我哋夹歌 啊！系啊， 我会觉得系咁咯。你会弹吉他，我又唱歌。 其实我系试过呢样嘢噶，我系试过呢样嘢。好耐之前我哋系即系唔系疫情啦，咁冇得出国旅游。 系 咁因为成班 friend 咧真系好耐冇见啊。咁我哋最尾咧系book 咗一间酒店房。跟住你估我哋做啲咩？ 唱歌， 系我哋带两支吉他入去 jam。 唔系，我觉得好玩啊！ 我就 系 中意呢啲， 系啊，梗 系 好玩啦、 啊！但系冇人嬲我， 我嬲你啊！我带支木桶笛去， 木桶笛，你唔系我嚟吹，你我嚟打佢噶嘛？我惊阿姨攞咗支木桶笛， 凌晨四点啊，嘈醒晒，嘈醒晒， 吹咗一支笛，嘟嘟嘟嘟，走音嘅，嘟嘟嘟嘟嘟嘟， 跟住条蛇夹咗支 圣诞卡冇电咁。嘟嘟嘟嘟， 喂，其实都可以喎、啊，呢、這、一个 好玩啊， 系啊，整啊呢个够啦，系咪要 好想吹，好想吹埋只歌嘅， 系咯，要人嬲，咪就揸一句啫，你 嘟嘟嘟嘟 ，every。够啦，系啊，喂， 咁 你讲埋， 咁你个攻略点啊？ 我的攻略咧就 係 話， 嗱 唔係， 你睇清楚仲係咪2024年啊？ 去2024年， 唔係你進入2024年有冇最近嘅先？即係等大家 過年咯。 唔係啊，你頭先講嘅係2023年年尾，我哋已經請唔切㗎啦嘛。咁如果2024年嘅就係一 新年啊嘛， 農曆新年 咯， 過 年新年 請幾多日？ 係就請3日放9日。 诶，呢个就得，系啦，呢个我拜。 就去日本北海道。 我唔理你去边度，总之 三日先。 放边日？边 三 日 先？ 初几？ 初一、初二、初三。跟住你所有头头尾尾，你攞埋咧，就有已经咁多日啦。 哦 ，OK。 九日 唔使去日本，可以去远 啲。 日本其实有时四五日就够啦。 佢10号咧就系初一，就系星期六嘅，咁有4日公众假期。 哦，初一系星期六嚟。 系啊，11、12、13。咁嗱，14情人節啦，咁 我 哋一齐去啦，咪咁你只要攞14、15、16号，即系3、4、5，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咁你连埋头头尾尾咧，真系有10日。咁你星期五加又话晏昼就已经去见客啦。 嗱，呢啲系绝对唔鼓励啊！ 系啊， 我去见客啫，我去做嘢，做乜嘢啊？ 我都估你以前会系咁系嘛，即系星期五就话要见客，跟住早少走啦，跟住星期一就话唔舒服，跟住又唔翻啦。 个客有啲病，跟住惹咗俾我，跟住过完个 VN 仲系病，咁啊星期一就请埋啦， 系咪咁 样？ 起码4日啦，对于你嚟讲呢一个嘅基本盘咧。你咪二字翻啦，你咪二又话其实我都有啲唔系好舒服，跟住又告半日假。 系啦，咁咯。 呢个衰。 跟住其实下一次咧就会系复活节， 今年系复活节咧， 复活节啦， 复活节不嬲都长， 三月咯，四日啫嘛，都系星期五六日一咯。复活 系不嬲， 受难节跟住复活节， 但系复活节年年都系咁四日噶啦。 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嘅咧，点解年年复活节都好似放好长？ 唔系因为咧，复活节首先你 Good Friday 系啦，礼拜 就礼拜五 系啦，受难节咁啊，耶稣系第三日嘅朝头早复活啊嘛，咁啊星期日朝头早复活啦，你就 系 咁跟住补翻日假，咁啊星期一就放埋咁，咁所以前后四日嘅 几好喎，复活完之后翌日又可以补假。 今年咧，因为咧佢last 嗰日咧就系四月一号，咁然后四月四号咧就系清明。又立埋嗰兩日，所以好多日假期， 即係復活節楞埋清明嘅假期嘅話，咁嗰度仲最多幾多？ 哇， 講喎， 哇， 咁就好 OK 喎，呢個 幾好笑。復活之後清 呢個係咪而家已經有申請定㗎啦？ 要申請， 需唔需要？ 我諗要啦， 要啦， 即係大家 三月 要係啊 plan 定都差唔多， 放三日。 因為經阿小強咁樣介紹完之後，應該好多人翻即刻入價，可能要爭添啊，要排隊， 係一人自報啦，大家， 又或者大家去到機場即全部都 係，咦？你又話病？ 咦？你又話讀書嘅？ 係啊，你又話係 working holiday？ 哦，係因為復活節好少話楞埋其他，通常佢自己咁樣四日就已經啲人覺得 多數又楞到清明嘅，因為多數係三月， 因為農曆又年年個日子又唔同， 係啊，係啊，係啊。如果咁講法嘅話，即係其實出年嘅農曆新年嘅話都係早嘅喎， 早啊，係 啊， 都 講緊係二月咯， 二月 嚟啦。唔係，我嘅意思係你唔覺得好得意嘅咩？譬如可能你講緊聖誕節，聖誕節完嘅話，新曆新年一月嘅話，你其實未回復㗎，係 啊， 派 party 啊，有好多嘢搞啊，搞完之後 轉都轉唔切， 冇錯啦， 轉唔切撲吉啦， 都得嘅，咪就整啲吉上去咯， 擺定啲吉 咯， 即係掛啲橙色波波喺度就當 掛啲利是封咯。 但係又咁講啊嚇，即係啲人話嘅，如果你真係屋企要有啲聖誕樹嘅話咧，係應該一定要清咗佢嘅。 係啊， 如果唔係嘅話咧，如果你整得太耐嘅話，會帶嚟唔好運嘅。 氣數 係啦，咁樣即係如果你新年嘅話，係應該要換翻啲可能桃花或者吉啊咁樣咧，你先 有新氣象， 有一種生氣。係啊，你就唔好將舊年嗰啲嘢帶翻嚟呢一個新嘅年度，即係有人咁講法嘅，係啦。 咁仲有冇邊日啊？仲有冇邊日請啊？ 差唔多啦， 冇啦， 冇啦。 哦， 哇！你咁懶，你請得呢兩個假？ 唔係， 咁啊點頂一日啊？點頂一年啊，大佬？ 唔係。你有去到年尾咧，就係請三日放九日， 又係又係 三日 聖誕新年啊， 係啊， 係 三日放九日係放邊日啊？ 咁少嘅出年。 出年 咁少呢啲咁嘅長假嘅，如果你咁講， 係咯， 其實 你 都 係兩至三個兩 復活啊、過年啊同埋聖誕啫嘛，長假冇啦， 唔係因為有時 就捱 嘅，譬如有時譬如佛誕楞住啲禮拜六日啊，或者一日嗰啲咧，譬如勞動節楞住一兩日，因為其實香港係幾多呢啲一日嘅假期， 係 啊係啊， 因為中西兩邊都會有得放 啦， 係啦，端午節啦， 中秋啦， 即係佢嗰啲假就冇話楞住禮拜六日可以你 少啲少啲嗱，你去到九月中。就可以請兩日放五日， 嗯、 但都冇乜嘢啊！我請兩日放五日， 係啊， 你閒時你都放到啦。 你好嘢，我哋去過。 想知海底可有書店，何同在那樹下被雷點。容解中冰川，佢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削我旧书本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找解如花，何表做都有把，沿途分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了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 是觉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还有乱世去装满，为情侣那样沉闷。转到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丽，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变快乐，不怕异国赛派里，我不舍地走在晴空下，和太阳在对话。找个家，由宇宙到看吧，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想夺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句字，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演雅， 大家好，我是伍永薇伍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个靓凉，洗完个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呢干干净净坐在一张饭台前面，冻高只脚，食住我最喜欢的卤水鸭舌、卤水豆腐和一根菜心。这个 moment 在这几年里面呢，是我最丰收最快活的时刻，和每晚最期待的时刻，真的好丰收的。 知你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系香港四日上公众会陈南昌纪念中学嘅陆荣恩校长。 校长早晨，各位主持早晨。 早晨啊， 多谢陆校长，因为佢带咗有一啲嘅贴纸咧，去俾我哋啊，好开心啊！ 学校的老师设计 系啊，有啲猫猫噶，仲有三只猫猫添啊， 系啊，好得意啊， 好可爱啊， 吓！呢三只猫猫都系你哋学校有养嘅猫猫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本来系其中一只系流浪猫嚟嘅，咁、后屘我哋都决定养佢啦，咁、另外两只就系领养翻嚟嘅，咁、就啱啱起咗个猫舍。 哇！太好啦，三貓啊， 係啊， 一隻貓蛇。咁其實有三隻唔同嘅貓貓嘅話，我覺得啲同學仔嘅應該會開心好多，會唔會啊？ 會啊會啊， 多咗好多啲活力嗬。 摸貓貓係可以減壓嘅， 講得好。同埋嗰啲貓貓嗰啲咕嗰啲聲咧，嗰啲頻率咧係會令到你成個人會覺得放鬆 啲啊！竟然係㗎， 係啊，真係㗎。所以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好嘢。好啦，校长，咁其实而家咧呢个半个钟头嘅话咧，就系我哋同学考你嘅时间啦。 明 惊唔惊？ 系唔惊。 但系你有养猫猫，唔准出猫。 好啦，咁我哋会先嚟嘅话咧，就要系咪阿欣欣发问先啦？ 可以啊， 系啊，我爸发问先啦。 头先咧，大家听新闻咧就听到 美斯嚟啊嘛， 香港啦，美斯嗰队波就叫马密国际啦。知唔知个班主系边个？ 唔知喎、 我点知啫？ 班主都好出名嘅， 真系 碧咸。 哇， 系啦， 佢一定嚟啦。 系啦，咁 佢成日嚟香港噶。 系啦，碧咸好似话即系唔知几个个零礼拜之前俾人见到佢喺佐敦一架车上面出门啊嘛。 其实系真噶。 有人话塞车见到即系、塞车都俾我见到碧咸咁样，咁啊影到隔篱架车系碧咸坐喺里面啊。咁啊唔知系咪真啊？ 但我知道佢就佢成日嚟嘅， 佢成日嚟， 系啊，佢成日嚟香港嘅， 系啦， 因为好多嘢噶佢。 系啊，咁啊碧咸就出名系。靚仔、 靚仔咯， 係啦， 係啊，咁 我咯，同佢一樣。 碧咸同美斯都有個共通點嘅，就係咧佢哋身上面咧都有好多紋身。 係啊， 係啊，冇錯。 係啦，咁我唔知你有冇印象咧？碧咸身上面咧 有個中文字， 有個中文字㗎嘛。OK， 咁美斯咧就成隻腳咧都紋曬身嘅。 都是中文字？ 誒、嗯，唔係中文字，佢應該我冇記錯咧，就有耶穌嘅樣喺佢只腳嗰度嘅。咁、哦、其實咧，紋身就係好多即係球星都有嘅習慣啦，咁、嗯、樣。咁誒、我嘅問題就係話、因為咧歷來咧好多球星咧都會喺身上面咧就紋啲中文嘅，係啦。咁咧我就揀咗幾個出嚟，咁大家估下咧邊一個咧係假嘅 ？OK， 嚇邊一個係假嘅？好，第一个 okay, 好， 诶、第一个第一题算系送嘅 ，OK， 诶、okay, 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呢、这个咪阿碧咸 吓嗱嗱送嘅 ，OK， 第二个患得患失呢四只字 ，OK， 纹咗喺身上面，第三棺材佬，棺材佬真系嗱一副棺材个棺材， 佬就 系 即系 佬就 系企喺边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第四啊，北京填鸭7.99欧元， 点啊？ 你估下边个系假嘅？ 7.9， 即系有三个系真嘅。 我知 道有三个系真， 系啊， 有一个系真嘅啫。我知道 生死有命系真的、 啊，生死有命系真啦、 啊。嗯， 患 得 患失咧， 我觉得棺材佬系真。 咁而北京填鸭7.99咧， 阿校长， 你系意思啊？系啦、啊，校长直就劲咗。 系有球星系纹咗呢啲字喺个身嗰度噶。吓、 啊啊，即系得一个冇， 得一个系作嘅啫。 棺材佬患得嗱患得患失，我觉得都 OK 嘅，系咪啊？ 但北京填鸭都又有机会。 校长，校长，校长， 我估 B 啊。 患得 系 啦， 患得 患 失，假喎，系咪啊？真定假？假啊嘛。 系我要拣一个假嘅， 要 拣 一 个 假 嘅， 因为比较 正路啲啊。 系啦， 咩叫正路啲啊？患得患失点会正路啊？ 正路嗱，棺材佬佢哋玩噶嘛，系咪？ 吓？ 但是 我想讲咧，呢啲球星全部都是外国人嚟。 我知啊， 我知啊，但是佢点解要？棺材佬会不会是佢个名字？诶、个花名咁样叫做棺材佬？ 校长，我同你一起 患得患失系嘛？ 系患得患失，反正我的心情都是咁样。 你真系两个 B 啦， 两个 B。 OK， 我估北京电影7.99， 系啊，似啊，啲洋人 点解要 唔系假？你而家要改拣个假。 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真咯， 所以我咪就覺得唔應該患得患失咯，患得患失佢會有機會聞咯， 我覺得 棺材佬都有機會聞咯，即係可能嘅就係佢個花名就叫做啊都要幾好笑啊，叫棺材佬，棺材佬咁，跟住佢咪咩咯？佢個姓盧嘅， 係咪先？患得患失都 OK 喎， 患得會聞咯， 患得患失， 北京填鴨。 北京填鴨， 北京填鴨7.99， 校長改唔改？ 係啊，改唔改？ 唔改， 唔改， 好， 咁啊，小強都係患得患失。阿Yui是啱嘅， 佢成日都撞。 但其實呢個有啲 tricky 嘅， 不會整呢個。 唔係嗱，因為咧嗱呢個嗱第一個啦，生死有命，富貴由天係碧咸 啦， 喺香港紋添㗎，即係佢2008年 嚟。我識佢個紋身師傅嘅， 係啊，咁啊非常之靚啊，係 啊， 係啦。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患得患失啦，就係一個NBA 球星叫Kenyon Martin， 係啦，即係啲人都唔明點解 要 整個 患 得患 失 係啊， 咪整蠱佢啊？ 係啊，唔知啊，即係我諗佢可能佢啲外國人其實唔係好知個中文字講咩咧，覺得幾型咧就寫咗落去啊！好啦，棺材佬，棺材佬亦都係一位 NBA 球星，就叫 John Simmons， 就寫咗喺棺材佬三隻字咧，寫咗手臂上面。 點解要寫棺材？ 都唔知，冇人知。 我諗佢自己 啲人喺度估， 係 啦，真係三個字就棺材佬咁樣三個字啦。咁第四咧就係即係個北京填鴨7.99歐元。其實我有少少 tricky 嘅，因為咧係真係有人咧聞過咧，就係酸甜鴨子7.99歐元喺個身上面，就係德國一個足球嘅明星叫 Frings 芬寧斯。咁咧佢就話咧，佢食完呢道菜覺得好好食， 咁佢又要叫 佢去咗嗰啲唐人餐館咧，咁就覺得好好食，咁啊，於是咧佢就將呢個菜式咧就紋咗喺佢背脊度， 背脊添啊，仲要， 即係下次食就揭起件衫， 係啦， 係啊， 我要 咁樣練波嗰時就見到咁樣，咁佢亦都有好多其他紋身嘅，係啦，咁亦都係有啲即係漢字啊咁樣啦，但我估咧佢都應該係唔係好明點解，所以先紋上去，即係佢覺得靚咁就紋上去。 同埋你其實有冇留意咧？有時佢哋咧紋啲漢字咧，嗰啲字係唔啱。 係啊係啊，嗱有一位可以講嘅就叫 Stephen Jones 啦，咁佢咧就紋咗一個智慧嘅智字啦，喺個頸嗰度咁樣。但係智慧嘅智字大家都知係一個即係 知 道 嘅 知，跟住係個日字啊嘛。佢個日字係多咗一棟嘅， 即係田字。 係啊，一個田字咁樣，有個錯字喺一條頸嗰度。 校長罰抄啦呢個。 所以读书真系好紧要 啊！系啊，冇错，识得啲中文字都好紧要，唔好乱咁问啊！ 起 码 问错嗰时你都知道，喂，做咩问错噶？咁 冇错，弊喎，佢要打个交叉， 要吸只黑猪喺度。 系啊， 冇错。好啦，嗱，咁啊到我啦，话好冇？咁啊，我而家有一分，系咪？暂时有一分。好，咁啊，校长头先系拣咩噶？系同你一样， 同 我 一 样，单周 算。好啦，咁我嚟咯，我要问一问呢一个咧，就系有关于嘅，就系一啲历史嘅题目嚟噶。中国嘅历史题嚟嘅，大家都成日都会听到嘅就系话咧，古人咧对君王嘅尊称系叫佢乜嘢？ 朕 不是， 唔系 尊称啊，佢叫自己先系叫朕啫，就叫陛下。 哦，陛下 系咪？陛下就系古人古代人咧对于呢个君王嘅一个尊称啦。好啦，我想问陛下个陛字系咩意思咧？陛啦，咁先。 大家 系啦， 仔做个比做， 冇错冇错，好叻啊你，系啊，真系果然系识字多过识人嘅你。A 就系宫殿嘅台阶， 宫殿 咧你要去见佢嘅时候嘅话，你行好长嘅嗰啲梯级噶嘛，咁系咪代表呢一个咧？而 B 就系天嘅别称。天嘅别称，所以就叫陛下啦，系啦，天之下就系我啦。咁而师就系玉玺，玉玺就代表住佢自己一个天子，系咪？你知有啲咩嘢嘅话，佢就玉个玺吸一吸，咁就系噶啦。就我讲嘅就系啦。咁而 D 就系夜明珠嘅意思， 夜明珠 系啦，即系佢嘅几宝贵。陛下个陛字系古代人对于君王嘅称呼，咁而其中陛嘅意思系乜咧？四个选项 ：A 宫殿嘅台阶。B 天嘅别称 ，C 玉玺定系 D 夜明珠咧？ 夜明珠我觉得唔系啦，系嘛，即系唔似 发光芒。 阿校长，你有咩心水啊？ 佢 校长今日好静啊，你觉唔觉得？ 我觉得 系啊，唔系，但系我觉得 校长话：哎，快啲走。 但系咧，我见到小强咧，好似系想抄校长嘅答案。 唔系， 所以我就问人先。 校长，你有咩心水？ 我都系拣 B 啦，天嘅别称， 天嘅别称。 即系好似陛下，即系响天下边嗰、那个 系，因为都系人哋系尊敬佢嘅，咁、所以我认为系天系最大嘅赐福。 校长仲系患得患失嘅样， 佢可能系问咗啲四字。 仲要你又揀同佢一样嘅答案， 我唔系，我拣 你唔使咁嘅，可能佢啱咧。 唔系，我拣宫殿嘅台阶， 宫殿嘅台阶。 阿天子咧，即系皇帝咧，佢坐上边噶嘛。咁陛下咧就话：，我哋就系即系渣啲咁解，即系反正 陛下 佢， 但冇理由叫陛下噶喎，校长。 唔系叫咩啊？ 唔系 叫咩啊？ 点解冇 理由？咁唔系叫咩啊？叫住 皇上咯。 哦， 系啊， 皇上。 皇上陛下都可以咁样讲噶。 陛下都系有，都系有呢个噶嘛。我都觉得有啲似天嗰个。 即系你跟落我，你是 咁啊？点啫？你跟就得，我得跟唔得啊？真系搞错真系，真系啊！搞错。 校长，你俾唔俾佢跟你啊？ 可以。 多谢校长。 好啦，肯定啦嘛。 我都是揀宫殿。 宫殿是不是 宫殿。 肯定。 即是一 A 两 B 是不是是啦一个就揀宫殿两个就揀天的别称是不 是 是有人啱的。 一定我。 正確的答案是小强啱的。宫殿的台阶。其实陛就是指这个宫殿下面的台阶就表示就是人神要跟他奏事的时候就是要跟他禀告有些东西的时候是必须要在这个陛下近住神的转程的是不可以直接去惊动即其实是要有其他的一些官位的人才可以帮你再给他的你不是直接有些什么 你不 是递给他的 ,ok? 咁以示咧对于佢嘅尊敬嘅，同样啦，咁对于居住喺宫殿里面嘅其他嘅皇族例如太子啊、公主啊咁样咧，佢哋就叫做乜嘢啊？殿下啦，系啦，咁就代表住尊崇嘅。对于皇后嘅话咧，都可以称佢为陛下嘅，即系唔系净系对皇后都系可以叫做陛下嘅，咁样啦，好叻啊你！ 梗系啦，识字噶嘛。 好，即系话校长， 校长暂时零分， 所以而家我有个优惠，我有个优惠俾校长。校长，我有两条题目，一条咧就系关于呢一个足球嘅，一条就系关于一啲香港嘅文化。你拣边题啊？我俾校长拣，你拣答边条啊？ 文化啦。 OK， 好， 但足球可以跟啊，欣欣喎。 唔使唔使，唔好理佢。阿校長有冇食過或者聽過九制陳皮啊？ 有 九制陳皮， 點解九制咧？係咪？ 係九制， 唔係九整咯。 形容係乜嘢咧？ 係數目字嗰個。 係啊， 三四五六七八九啊，九啊嘛。 咁而家有四個答案嚟㗎。 你想問乜嘢啊？ 個九制， 九制 係點解叫九制咧 ？OK， 好 A。 阿九哥聽嘅 點啊？ 有個人叫九哥。系，另外 你谂唔到嘢啊！ 我谂到啊， 谂住重做呢个， 唔系 唔系啦， 呢个系就喺九龙嘅 咩啊？ 搞错， 九 龙 座 啊， 系啊，第三个。 咁即系如果系新界就变新制陈皮噶咯？ 咁人哋嗰度出港 岛就嘅 港 制陈皮啊，港 制陈皮噶咯。 阿校长你唔好受佢哋骚扰。 唔系，校长我哋帮你即系慢慢筛选 啲，系有啲无聊嘅答案。唔系咩啊？ 你哋嗰啲假嘅无聊， 我几无聊啊！ 我 觉得我几个谂得好好啊！ 引经据典喎， 系啊，真系 OK， 继续。其实咧，九制只系一个一个称号，意思唔系意思就系话，哇，经过好多重步骤，个九系一个虚数嚟嘅， 哦，即系代表哇好多个程序。 呢个正路，呢个正路啲， 我 觉得 呢个正路啲 系啦。最后一个九妹整嘅 点啊？你不如整多个 九 叔、九哥， 喂，咁佢真系九妹啊 嘛？师 啦，系嘛，校长？ 咁冇理由 唔 系师啦。 如果唔系师嘅话，我觉得你侮辱我哋嘅智慧。 唔 系 咯，咁如果真系阿九哥咧， 冇可能。 你揾佢出嚟啊！你揾佢出嚟同我哋讲。 佢作古啦， 九哥都变咗九叔啦，依家咁多年。 佢作古啦。 佢住嗰度咪叫九斗啊？ 嗰间屋叫咩？ 校长， 李敦道九号啊！ 校长，你决定，我尊重校长， 一定系 C， 系啊， 一定 系 C， 你试下唔系 C 啊嗱， 你试下唔系 C 啊， 你试下唔系 C 啊， 你都话系 C， 系啊 ，OK， 好唔好？ 系 C， 解释 啊，唔系佢其实真系佢嘅意思，九制陈皮啊，九制嗰啲咩华妹啊，乜乜乜物咧，意思都系经过好多重嘅步骤， 梗系啦， 又晒又浸， 通真系九妹咩？ 如果我真系揾个九妹嚟死， 你啊死 啊！好渣你啲，你其他啲选项好渣， 我都要俾阿校长有分噶。 多谢，咁系你问埋， 你问埋，你问埋足球题啦。 好， 唔计分嘅，唔计 分 嘅， 玩下啫。喺东欧斯洛伐克，咁啊有个足球场，咁啊足球比赛。 斯洛伐克， 咁突然间咧喺东欧，咁突然间咧佢有时会诶暂停吹 B B， 系 点解咧？ 落雪， 你听我讲四个答案先啦。A 阿 Porter 你都去估啊，就系有架蒸汽火车经过，轰轰轰轰轰。B 就系有啲 经过个球场，你先 系啊，经过球场啊，所以要暂停。 系 B 就系有马车经过，咕咕咕咕咕咕咕。 马车应该唔 会。C 有啲鸭仔啊，你知啦，欧洲咧有啲鸭啊经过咧，全部要停，全部有声嘅。D 就系咧佢附近有个机场，咁你啲飞机咧要拖啲飞机过去。 哦， 系啦，四个答案。 机场好似啱啲啊嘛。 火车、马车、鸭仔、飞机，校长。 我想问一样嘢，系咪经常会咁噶？ 唔系，要就翻个时间， 系 啦， 偶尔 有 一次，唔会鸭啦， 唔鸭啦，鸭咁慢， 系咯， 同埋你唔会， 但 系 欧洲佢好尊敬嗰啲鸭， 加拿大都系咁噶，嗰啲鹤都系噶，即系你停车啊，系嗰啲鹅啊， 唔知边度话呢啲蟹过马路咧，系啊，你要停俾佢噶， 系啊，系。校长就玩得玩 晒，唔使嘅呢题唔计分。 唔系，校长，校长如果答啱就计分， 系 唔啱就唔计。 系我哋唔计。 好，咁样啊，我答我都一系 A 一系 D， 一系蒸汽火车，一系就飞机。 我觉得系飞机，我觉得因为蒸汽火车佢冇理由，你喺个球场冇理由喺中间铺个路轨噶嘛， 同埋冇理由蒸汽喎， 系咯， 而家 冇理由蒸汽噶嘛，系啊，你估小强啲剧咩？即系2023年嘅剧翻乡下都仲系蒸汽火车嘅，系都仲系 effect 咁样啲蒸汽火车，但系人哋高铁噶啦嘛， 好诶机场。 我估机场， 机场两个机场 咧。好，咁我揀 C 啦，鸭啦。 好， 系我点都要带出呢个，系啦，我想带出呢个爱护动物同埋尊重动物嘅信息嘅。 好，咁啊 ，Porter 都系，系啦，三个机场，一个鸭。 正確答案是 校長啊，其實你再諗諗先。 校長， 我堅持是 校長不是要答啱，校長是要帶出愛護動物的訊息。OK， 所以佢唔理。 係啦， 你改思。 其實 C 的答案 就 是火車啦，就話校長啱啦， 竟然係火車。好，校長有兩分。 咁算好定啱佢？ 走曬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将会在星期日举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话，政府监察外界发放涉及选举虚假或者错误信息的专队已经开始工作。专队由数十人组成，成员主要来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选举事务处和政府新闻处。曾国卫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专队会全天候监察，当发现有虚假、抹黑或者软对抗等的信息，会即时处理、澄清，如果涉及违法，会转介执法部门跟进。過去幾日已經見到廉署對涉嫌抵觸選舉法例、煽惑他人不投票的人士採取行動。對於當局向投票的市民派發心意卡，曾國衛希望外界不要過分解讀，例如一些陰謀論是否政府用於識別公務員有沒有投票。他強調心意卡是純表達謝意，沒有任何識別或者偏好，從來沒有想過要有識別用途。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樓市減壓措施，包括向外來人才置業印花稅實施先免後徵，即是容許人才買樓之後申請暫免繳付印花稅。房屋局常任秘書長羅淑佩在立法會一個法案委員會表示，截至今個月6日，稅務局已經收到230宗先免後徵的申請，並且已經處理當中176宗，反映有關措施相當受歡迎。羅淑佩又說，銀行工會向政府提出意見書，涉及資料性問題、銀行運作、按揭優惠等，政府稍後會連同公眾意見一並回覆。阿根廷球星美斯效力的美職聯球會國際邁亞密宣布，明年2月前往亞洲進行首次國際巡迴訪問，2月4日在香港大球場與香港隊作賽。比賽門票將會在下個星期五在一個旅遊網站獨家發售，賽前一日的公開訓練環節門票亦都會發售。國際邁亞密對首次訪問香港和亞洲感到非常高興，辦主之一的英格蘭名宿碧咸形容香港是美麗的城市，很高興有機會帶領球隊來香港進行第一場國際巡迴賽。澳门轻轨氹仔线延伸到孖角站的服务今日开通，头班车朝早六点半开出，有旅客和市民为乘搭头班车和收集当局派发的纪念品通宵排队。有住在孖角站附近的市民趁着放假体验搭头班车，他说全程用了大约一个钟来回都算方便，日后会考虑揸少啲私家车，改用轻轨出行到离岛。有住在澳門的學生估計，日後用輕軌接駁巴士到大學，可節省大約半個鐘車程，比較方便。澳門輕軌公司說，為配合孖角站開通，會增加列車班次，平日星期一至星期五，由早上6點半至晚上11點15分，星期六、星期日和公眾假期，就由早上6點半至午夜11點59分。班次大約7分半至10分鐘一班，會視乎客流量適時調度。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多雲，天氣較為潮濕同溫暖。下週中期風勢較大。依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13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38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3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3.4跌4.4，盈富基金16.44跌3仙，美团84.4跌1.7。阿里巴巴69.95升2.5，恒生中国企业56.56跌2.8，友邦保险64.1升1.45，南方恒生科技3.63跌2仙，比亚迪股份211.4跌1.6，药明生物28.9跌1.05，建设银行4.44跌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3，日元144，瑞士法郎0.875，加元1.358，人民幣7.154，英磅對美元1.259，歐元對美元1.079，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2329点，跌528点。港金报18950蚊，升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69美元，卖出20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就比较挤塞，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在演艺学院。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行车缓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就在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嘅福祉，系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嘅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1210区选制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国剧830公造迪丽热巴同大为领衔主演， 这个理工男都看不少书的，仲有童话书小飞侠 Peter Pan， 睇紧咩？ 安妮究竟喺啲童话书里边发现咗俏木欣啲咩秘密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初中嗰阵时候我其实湿疹好严重嘅，即系由头到脚趾尾都系疹咁，所以其实学校都有唔少排挤嘅。反而去到星期六去演艺嘅时候，所有人最 care 嘅嗰样嘢就系话你吹得好唔好，你吹得准唔准，你吹得好唔好听，就唔系你睇落系点样嘅人。咁所以即系俾到我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今个星期有长笛演奏家 Angus 李一伟探索佢嘅音乐旅程。 同心一个香港， 同乡一片安好。 票一剔，一二一零齐投票。 好，我是 J 关心妍啦。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下半场我哋最欢迎嘅就系香港四邑乡公总会陈南昌纪念中学嘅陆永恩校长。 陆校长 你好， 各位好。 在发问之前的话打电话来1872388，1872388，因为靓妈妈已经在这准备紧啦。哇，今天好 sharp 醒啊，好靓啊，穿到这件衫，整个人好精神啊。打电话来就一阵间在12点半之后的话就会可能进行我们的点唱环节的啦。1872388，快打来啦。好，校长交给你。 好，第一题。我哋学校咧一直致力为学生咧系带嚟幸福感嘅。以下边一行关于幸福嘅描述系错嘅呢 a 越追求幸福越会幸福。B 幸福系会传染嘅。C 感恩系会带嚟幸福感。D 每日八个拥抱能够维系一天嘅幸福。 唔啱啊嘛， 唔啱 A 啦 ，A 啦， 我都觉得系 校长。 其实我觉得校长啲答案有啲似你。 嗱，你唔好拉埋嚟讲啊！ 即系我意思。 唔系我嗰啲系有水平啲。 哇，你啊！ 你唔好咁讲嘢啊！我觉得校长啲答案好好咋，其实你一听。你想一想咁跟住佢就覺得，你當中嗰就你會係啊，其實擁抱好緊要嘅， 因為我哋 基本係唔知四個擁抱噶，每一日係需要， 係啊， 係啊， 好好啊， 自己擁抱自己得唔得？ 得，你講得啱，可以點樣自己黑自己，同自己講一啲鼓勵嘅説話，你嘅身體會受到嘅呢樣嘢，係啊，所以一定唔係啲 係啦，幸福係傳染，我覺得都應該係 幸福傳染啊，會啊， 幸福感啦，或者係 係啊 ，OK， 但係我都係揀八個擁抱。 C 是咩啊？感恩 ，C 系感恩会带嚟幸福感， 啱啦。 咁样系啊，咁样会带嚟幸福，系咯。 我拣八个拥抱。 咁你认为应该几多个拥抱咧？ 四个， 四个。 佢可能一个都已经 OK 啦。 因为冇， 系冇。 校长，点解你要 challenge 我？ 唔 challenge 你 challenge。 其实我有 challenge 嗰个八个系咪？ 系。 但系我有苦衷啦，校长。 唔系越多拥抱你系会越幸福咩？ 咪咯，未必咁话多得滞咯， 系咪觉得好烦？ 会滞咯。 好嘅，好两个 A 一个 D， 好 有 冇人啱？ 有冇人啱？ 有人啱， 系 答案系 A。 系啊， 可唔可以解释下咧，校长？ 系 咁，其实咧研究发现啦，对于幸福嘅执着追求咧，系会导致患抑郁症嘅几率系增加嘅。咁所以咧，心理学家认为追求幸福嘅强烈动机咧，系会令人产生时间压迫感，而逐渐失去咧感受幸福嘅能力。所以咧，幸福唔一定要成为生活嘅目标，佢可以咧系一种活在当下嘅感受同体验嘅。咁至于几多个拥抱嗰度咧，其实真系嘅。其实根据美国知名嘅心理学家啦，咁佢认为咧，一日最少要有四个拥抱先至能够生存，八个拥抱咧就能够维持生活，十二个拥抱咧就可以促进人嘅成长嘅。 哇，咁多！即系其实 我成长唔到啦， 你仲系成长唔到，我就成长唔到啫。 你系成长得太多啫。 系啊，你咁高。系咪咧？我成长唔到。 唔系佢依家向横成长啊！ 好嘅，好嘅。 好啊。 咁我哋即係有阿欣欣同埋我都有 一分。 好啦，第二題。 好啦，第二題啦。嗱，早前咧有隻流浪貓啦，喺我哋學校生咗 B B 嘅。最後咧，我哋喺學校起咗個貓舍，貓舍咧亦都係同學心靈加油站。我哋見到咧，本身比較沉靜內斂嘅同學咧，喺同貓貓互動之中都感受到愛同接納，變得開朗嘅。係啦，嗱，問題就係咧，我哋嘅同學作為貓隻照顧員，都要小心照顧貓貓嘅起居飲食。以下邊種食物係可以俾貓食嘅咧？A. 橙 B. 牛奶 C. 西蘭花 D. 提子 是可以啊，即係其他三種都唔可以， 三種唔可以嘅。望落去都似有益嘅，但其實唔得嘅。 牛奶 牛奶似啊，係咪會唔會牛奶就似有益，其實唔得咧？ 唔会，牛奶一定有益。 啊，对唔住 ，D 系咩啊？ 但系得一种，得一种可以喂佢俾佢食啫。吓，得一种食得啫。 提子唔得，提子一定唔得。 橙你要问 Brian 啦。 系啊，空肚更加唔好食橙啦，啲妈妈。 系啊，一阵间又搞到佢呕啦。 系啊， 橙唔得， 西兰花都唔得，硬。 系咪？但你可以切碎佢得唔得啊？即系你要经过一啲制作咁。得唔得啊？ 煮得 都 可以嘅， 可以嘅， 可以撒嘅， 可以撒 咯。 咁真系唔系牛奶啦，我估嗱， 牛奶好似话其实你系唔应该俾牛奶佢 饮 嘅， 因为啲应该系俾牛饮。 即系只不过啲人救流浪猫咧，你最容易嘅就系你喺个雪柜度有啲乜嘢，你就觉得比合奶嘅，但系其实佢应该饮羊奶。我记得我唔拣 B。好，西兰花同提子，我想拣提子。 我觉得 提子会啃死 嘅， 系咯，嗰啲提子皮同埋提子核 系 咯， 好 细，系啊，抗氧化喎，但系。 但係未必啱啱啱食， 貓唔會巢皮啊嘛，冇皺紋， 唔係有啲 有 啲 毛， 有啲冇毛貓嘅，你又咁講， 咦好， 嗰啲就好巢咯， 嗰啲好 巢 嘅， 西蘭花， 卓西蘭， 係啦，西蘭花， 我揀橙啊，你估唔到啊， 你好嘢， 好， 但係燉橙止咳， 一個橙，兩個西蘭花， 係有人啱嘅，答案就係 C 西蘭花。 系 牛奶系唔得噶， 啊瑞瑞讲得好啱嘅，牛奶真系唔得嘅，饮羊奶会比较安全，因为咧唔少猫猫系有乳糖不耐症， 系啊， 即系饮咗可能 会 胀， 好辛苦噶， 系啦， 咁其他提子嗰啲得唔得？ 提子咧食咗就会中毒同埋引发急性肾衰竭， 哇！ 大家真系记住， 小心啊，记住， 唔 好俾 提子啲猫猫， 系啦，呢个都系一个学习嚟嘅。咁而 橙咧就纯粹咧系会刺激个消化道，令佢哋呕吐。 哇！真係會嘔，真係會嘔，因為我哋有位同事成日話叫我哋唔好空肚食橙， 係 係，成日都 係 我哋。 佢話嗰啲腸胃搞成咁係因為佢試過有一日嘅就空肚食咗一隻橙之後就搞成咁啦，佢下半世都因為 咁。橙嘢的 搞橙嘢嘅王， 好咁大家記住啦嚇， 提子唔好喂，係啦，橙都唔好，牛奶都唔好啦，係啦，係可以食西蘭花嘅。哎呀，得意啊！ 咁係咪要切到好碎，跟住即係糊仔咁樣俾佢咧？ 嗱，睇係只貓貓中唔中意嚼嘢啦。 哦，即系可以切大粒少少都唔怕嘅，如果佢中意， 即系成棵成棵菜咁样，中意话俾佢食， 冇咁夸张啊！ 点都要处理下嘅， 俾佢食定俾嗰啲花佢食啊？ 西兰花， 咁你一切出嚟有框有花噶啦， 冇分， 冇乜所谓嘅，系啊，佢应该都系有，佢有牙噶嘛。好啦，咁而第三题啦， 好啦，第三题。香港嘅香字咧，其实咧可能系同土沉香呢个植物系有关嘅。 系 咁，我哋学校嘅老师同同学啦，已经成功喺学校咧培植咗80棵。 第 系啦，我哋已经培植到第六代嘅土沉香。 哇，好嘢，好嘢，掌声！ 咁题目系土沉香点样去传播种子嘅咧、？A. 风力传播 ，B. 昆虫传播 ，C. 重力掉下 ，D. 自爆弹出。 自爆彈出， 即係砰咁樣，有噶，有 啲種子，我佢自爆 開佢，跟住彈 啲種子出嚟。 重力掉 嗱，我覺得係咪 即係純粹係有個重力，咁佢重啦，個種子就 跌落 地， 咁即係飄唔到好遠噶，唔係去到好遠。風力同埋昆蟲都可以去到遠， 係啦，風力都係冇錯。系啊，可以帶好遠。 好， 我覺得應該唔係頭兩。 俾少少提示啦，其實土沉香嘅種子，大家知唔知係點樣樣？ 唔知啊。 其實個形狀咧係有少少似蜜蜂蛹嘅。 哦。 係啦，咁佢就由啲白色嘅細絲咧垂吊住佢。 哦，咁啊， 重 力 咯， 重力。 我哋嘅聰明才智冇理由冇重力 垂吊住。 佢重啊嘛。 係咯，佢重就跌落地下咯。 因 為如果我聽可能係佢爆出嚟嗰啲咧，多數係嗰啲咩咧靈芝啊。嗰、 哦、 啲佢就會咯，佢就會咁樣爆爆出嚟嘅，就都係噴喺 即係噴咗遠啲嘅地方咁。 冇錯， 校長啊，土沉香係點樣噶？有冇香？ 係樹嚟嘅係嘛？ 定 係 咩嚟？ 土沉香係一棵棵嘅植物， 係 係啦，咁就係香港嘅我哋嘅香港原生物種啦，亦都係瀕危物種嚟嘅。咁你見到會有啲人咪成日話新聞報咧，可能有人去偷 香嘅，係啊。 咁其實咧， 拉曬佢哋咯。 咁其实咧系树木受伤啦，受真菌感染，分泌一啲树脂，先至会结成沉香嘅。 哦， 即系其实你要伤害佢噶咯，即系可能 要伤害 佢， 跟住先结到啲香出嚟嘅。 哦，咁 好似我咁啊，你冇伤害我， 唔伤害你，你咁你点能够可以结出嚟嘅 咧？ 系啊， 嗰啲 香 咧， 重力，重力， 重力，我都拣重力 啊。系啊，三个重力， 大家沉船就一齐沉。 系啊，沉船沉， 唔系依家沉香 啊。 我又沉香， 我 tips 有少少生嗌可能。 吓， 唔转 哦，转唔转？ 转。 欸、有啲 我信校长啊，我始终信校长。 先啦吓，唔系重力。 咁我拣个自爆啦，自爆弹出。 你拣自爆系咪？自爆弹出。 自爆弹出。 重力。 第一个系 风力， 风力，跟住系昆虫。昆虫。我觉得自爆我都系想。你要咩？ 我都系重力调。 重力系咪？好，即系一丝。 你睇校长个样几紧张。 有冇人啱？ 一丝两啲。 有冇人啱？ 冇人啱。 一丝两啲。 冇人啱。 风力，风力，风力，你系咪？ 风力， 风力，风力，系两风，两风一坤 ，B 昆虫 啊，你 真系啊， 系拣昆虫， 昆虫， 我拣昆虫啊， 哎，咁系，咁你啱啦，昆虫， 昆虫啊， 哦，因为佢似蜜蜂嘅蛹啊， 其实咧系胡蜂会食佢嘅， 胡 蜂， 系 收 工气啫喎。佢做咩去你学校食沉？ 唔好意思，我哋主持 系咁。其实咧，土沉香嘅种子系会散发。好似蜜蜂嘅信息素，咁吸引咧一種叫做亞洲胡蜂食佢有信息素嘅部分，咁食完之後咧，佢就會掠咗個種子嘅， 咁 傳播距離係啦，大概80米到嘅， 都係傳翻嚟學校， 都係 附近嘅，係 啊，唔會好遠啊，八十米啫嘛，係啊。哦，咁即系如果咁讲法嘅话，沉香嘅应该系一即系好多嘅咯。如果佢有一棵喺度嘅意思，会唔会啊？即系佢唔系传播好多嘛？即系我意思嘅就系佢一好近咁就已经有另外一棵，一群一群生咁。 系啦，但系因为我哋未入土嘅，我哋都系用 盆 去种，咁同埋我哋都系用好多科学方法去种佢哋嘅。咁我哋其实同中大咧合作咗一个叫土沉香保育 STEAM 计划。咁就我哋种出嚟啲沉香，其实都俾咗好多社区啦、中大啦、其他学校啦咁样样，希望大家咧都去种到呢种香港嘅原生植物嘅。 好啊！ 我都去学种沉香先。 好啊，你咯，跟住系咪第四题？ 好，第四条。 好，第四题啦。嗱，我哋学校咧今年有四位同学好叻叻入选咧港青手球队，俾个机会我读下佢哋名先。阿朱柏南啦、石明宇啦、谢振伟同埋谢俊元嘅。咁相信咧系啦系啦，四个都系男仔嚟嘅。咁相信咧，大家都知道打波之前，其实我哋都会搽一啲手胶，咁帮手黏住个手球去打嘅。咁问题系啦，究竟同学每次系点样去洗呢啲手胶咧？系啦， 黐粒粒噶。 因为佢要黐住个手球， 哦，即系咁样掂， 系啦， 系咩？我唔知， 我以为佢个篮球健将咁样爪住， 系啊，原来有胶噶， 系， 少少辅助 咁 啊， 系。 咁 A 咧就系清水 ，B 咧就系酒精 ，C 咧就系 B B 油 ，D 咧就系洗手液 ，B B 油啊 ，B B 油咯 ，B B 油啊，三 C， 我打个港队。 你嗰个 电话俾港 队嗱，俾多个机会大家再谂谂吓， 系清 系咪肯定？ 我坚持 酒精，但系酒精会唔会 系咯？我 乸到 咧，要清水， 但系胶 胶 胶系咪用酒精嚟清洗咯？但系其实 胶 油都得噶， 系啦， 胶油都得噶， 溶佢啊嘛。 我坚持 B B 油， 咁我转派酒精。 两个酒精，两个一个酒精，两个 B B 油。 有人啱， 系 坚持嘅系啱嘅。 又中咗生啊！ 你咧，你点解话毕业噶？ 其实佢有啲专业嘅洗手膏都可以用嘅，不过其实 B B 油都做到同样效果。 即系捽下捽下就可以捽甩晒，跟住再用清水洗翻咁就 O K。 但系佢手球点解要黐住个波嘅？ 因为 为唔黐住就咁系找 找 唔 到 噶， 系啊， 同埋你射波一嘢咁样掟落去，系啊，你个系咯。 哦，哎哇，真系学到嘢今次。 系啊。 好啦，我哋问唔问最后咩一题？定 系 我哋嘅 点 唱啦， 系啦，我有点唱啦，都提提大家，即系记得依家可以打嚟啦， 1872388。 咁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咧，就会接听大家电话， 冇错， 听大家点唱噶啦。 好，而家听啊， 校 长 嘅点唱。 好，咁咧，今日呢首歌就系 Bruno Mars 嘅 Count on Me。咁首歌咧就系讲述友谊嘅，咁系想点俾香港嘅同学听啦，特别系中学同学。嗱，都顺道咧就祝阿 Eric Happy Birthday 嘅。咁校长认为咧，喺人生嘅患难之交啦，好可能咧系识于微时嘅中学同学，彼此咧系因缘相聚，一起咧度过嘻嘻哈哈、没甚机心嘅成长岁月，彼此咧都见过对方最认真同埋最幼稚嘅一面。各位同学要珍惜喺中学建立到嘅友谊啊！ 多谢校长， 好， 多 谢 校长。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stuck in the middle of the sea, I'll sail the world to find you.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lost in the dark and you can't see, I'll be the light to guide you. Find out what we're made of when we are called to help ourselves.Friends in need,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and I know when I need it, I can count on you like 4, 3, 2, and you'll be there. Caus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Tossing and you're turning and you just can't fall asleep, I'll sing a song beside you. And if you ever forget how much you really mean to me, every day I will remind you. Oh, find out what we're made of when we are called to help our friends in need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and I know when I need it, I can count on you like 4, 3, 2, and you'll be there. Caus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 一横一直啱晒嗰个先企得翻喺度，系咪咁话？ 电视游戏节目一站到底，改编自美国问答比赛 Who's Still Standing。 限时之内答错咗，擂台地板自动打开，选手冇得留低。 想知今个礼拜边个能够一站到底？ 星期日下昼5点，港台电视31。 出道23年，日本组合 Wins， 我哋系 Wins。 挑战自我，舞动创作音乐。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百元号，日本男团 Wins 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阔 Wins 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还有 Heather 陈宇静， 请嚟越南语顾问朱德华阿 John。 chương trình này thật tuyệt vời, chương trình thế này biểu diễn thật tuyệt vời, thế này, wow, rất là hay, rất là vui vẻ,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 thế này,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那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车路的士 L 姐， 我嚟啦！ 哇，迟早今日好靓仔啊！ 平时 今日真同你大审判啊！ 同埋头先我哋好幸福啦， 我同佢去租， 你同佢租屋啦， 我觉得得喎、 啊，你同佢 OK， 我都觉得系啊， 高度有相衬， 冇错，系咪先？系啊，两个样又衬， 唔系去问下啲医院嗰啲产前检查， 乜嘢？ 你乜嘢啊？ 我哋要先交代咗几多个月先啊？ 系啊 ，OK， 咁啊，少少当然啦，同我哋讲讲啊，有关于嘅就系车嘅嘢啦， 冇错、啊， 车嘅嘢，喂，我其实我觉得呢一排咧。揸个车去一啲比较远啲嘅地方，游下车河，喺架车嗰度咧听下歌，都几赏心悦目， 系 几赏心乐事嗬，系咪啊？ 同埋都好热烘烘嘅，其实城中好多人都不断去做紧呢样嘢啦。咁其实我哋其实都讲过啦，港车北上，其实我哋都讲过几次啦。咁其实我都真系去行一次啦，我系去咗珠海，可以分享下。因为其实成个经历，我觉得好多嘢好好玩啦，嘢好好食啦。咁其实我哋真係去實際去體驗呢件事嘅時候，同我哋網上面傳聞嘅好與壞嘅嘢，其實有冇咩差別咁樣啦？好唔好啊？ 好啊！ 咁我哋其實可以講下，我哋譬如出發之前有冇啲咩準備？ 預約咯， 係啦，要預約啊！ 係啊，唔可以自己就咁 at 學家揸去，我要 冇得咁樣 帶回鄉證， 係啊， 帶回鄉證， 帶回鄉帶錢， 冇錯，中曬喎！咁其實因為其實好多嘢真係要做嗱，錢你可以， 錢得唔得？ 你要有個 app。 系啊， 你電子支付咯， 系啊，電子支付咯，因為 其實講起錢嘅，真係好少可有人數現金嘅喎。而家上面你只要數現金嘅話，其實你已經話俾人聽，我香港過嚟，全部都用 app 嘅。其實而家大家都係，你去街邊買任何小食，就算你講咧係可能街邊有個姐姐喺度賣緊吉咁樣計啊，你要買十粒吉，咁其實你都係數噶啦，係啦，咁全部數碼嘅啫喎，係。 十粒吉都要數碼， 乞衣乞衣都係。 不 過而家好少嘅，但早幾年仲有存在嘅時候都係數碼嘅。咁而家去到小販檔，全部所有嘢都係 QR code 噶啦。咁所以大家其實。真係去北上玩之前，先準備好自己有嗰個 app 可以俾到錢嘅，咁樣你所有嘢你都方便咗好多啦。 OK， 咁但係我哋如果翻返去揸車之前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嘢要準備啦。咁你當然事先你同政府申請好曬所有文件，你齊曬嘢嘅，齊曬國內嘅保險，你先至好上啦。 我想請問，頭先你講嘅呢啲咁樣嘅話，我需唔需要預備？可能係半年或者係三個月， 其實 要幾耐啊？ 呢個睇彩數啦。咁其實我之前分享過嘅，我。抽奖我抽了七次先中嘅，咁有啲人其实抽一次就中啦。咁中咗奖之后咧，其实你去做呢样嘢，好快个流程一。 個月左右，頭頭尾尾其實就已經審批過程已經完成曬㗎啦。其實最耐嗰個過程咧，就係香港等嗰張證件寄嚟俾自己，呢一個係最耐嘅。咁之後其實國內嘅流程咧，你去驗車之後所有嘢，國內個流程可能係一個禮拜裏邊佢已經係四五個部門已經通曬，就好快就搞掂曬㗎啦，你就可以出發。 最少都預個零月， 一個月一個月最保守 係 啦。咁最重點㗎啦，咁必須要買齊保險，因為國内系会包要你买一个叫 compulsory 必须要买嘅，但系喺嗰个之上嘅，你可以考虑自己买唔买，就系保翻自己人身安全同部车，你系保几多嘅？咁呢个系你自己 on top 要再买嘅嘢嚟嘅，必须要。 我觉得好邪噶呢啲嘢，你唔买就出事 噶啦。其实真系有人发生过，买咗就真系冇事嘅，好地地嘅，真系有人试过，就系好耐之前嗰啲，就系突然间唔买啊，又无端端明明全包嘅，又转翻咗。第三保啊，嗰啲情況就出事嘅，好真係好衰 咯！六合彩都係咁啦，期期買，突然間唔買咧，佢就中， 好中啊！ 或者跟我燈神嚟嘅，我買咩 number， 大家唔好買啦， 咁就靠你啦，冇錯。咁呢一樣嘢就大家就要留意啦，係咪？ 咁但係我哋上去之前必須要做嘅就係咩？頭先鋭鋭講咗啊，我哋。必須要係預約，因為其實有好多網民啦，網上面都見到啲討論區都有講嘅，佢哋真係試下衝關，真係有人試過衝，唔得㗎，真係唔好啊，同埋唔好玩壞個規矩。就算你衝得過，咁啊點咧？點解要咁做咧？我哋跟翻規矩，必須要預約先至好做呢樣嘢。有人分享過嘅，衝關唔成功會點樣樣咧？咁當然唔會勾咗你部車啦，唔會發生嘅。但係你係會俾人哋扣留好長時間嘅，即係可能你係會俾人扣咗好多個鐘，先至會一批車咁樣。OK， 呢堆全部都係衝關嘅。搞完一輪手續啦，先幾個鐘先一次過走嘅。 竟然有人衝關 㗎？有啊！ 系佢哋仲要唔少定系 系啊，系唔知啊，即系去到 网上曾经我见过有人系鼓吹嘅，即系佢哋系会话冇问题噶，你可以直接揸架车去到就过得嘅。其实嗱，呢个完全唔正确噶吓，千祈唔好，我哋绝对唔鼓励呢样嘢。有个好清晰规矩，就系要。你要預先申請，你話俾佢聽，我邊一日大概幾點過去，上晝下晝嘅啫。咁跟住我哋揀啱曬呢啲，咁其實你就暢通無阻噶啦，咁好方便嘅。 對唔住，我想問嘅就係網上預約嘅，其實有冇 quota 啊？又或者就係即係需唔需要隔一日啊？又即係我即日得唔得啊？ 提早一日嘅， 提早一日會好啲。即係我聽日去，我今日就要預約啦。 係啦，早一日就搞掂啦。咁至於 quota， 我相信有，但係。大家都系啦，话其实你肯去预约嘅，其实基本上你都可以行得通嘅。 哦，咁得啦，系啊，就惊你有 quota。 所以纯粹就早一日早少少安排咯，你明知自己听日出发嘅时候先做咗呢样嘢咯。 系， 咁好啦。咁其实过关嘅时候都有啲特别嘢㗎喎。咁我其实就第一次揸过去嘅时候呢，会个流程系点样同大家分享下啦。因为其实呢你就会谂到啦，有阵时自己一架车一个人，咁就冇嘢啦，自己揸住咁啊行啦。咁但会有乘客噶嘛？ 好少会一个人噶。 系，其实揸得个车就都希望有 齐。唔系，有啲人可能中意 一个人， 或者朝朝冇 一个上路， 朝朝冇朋友，咪一个人。 系咯， 想去搵朋友， 想去先搵朋友咯。即系自己一个人揸上去都可能。 咁我要攞嗰张 permit 可能几难攞，要自己一个人上嘅话， 系攞屋企个 permit， 系攞屋企嗰个 permit 难攞。 好啦，咁其实如果系嘅话，你有乘客嘅， 系啦，有乘客嘅话，咁点做咧？其实咧，乘客去到嗱香港关口，其实之前讲过啦，好简单，大家喺架车里边预先集齐咗，譬如四个人四张证件，咁递出去，咁其实揿低车窗，俾关员我哋验晒，咁多个人就系嗰证件里边，其实就好快已经过咗香港啫。 系， 咁去到国内嗰个系点样样嘅咧？咁去到国内嘅时候咧，乘客系要攞自己行李，譬如手提包系要落地嘅，因为佢哋系要上翻个过境大楼，佢哋系要人咁样过啦。车有嘢要注意啦。系啊，车就系司机继续揸住自己部车，但系咧乘客落咗地之后咧，建议系咩咧？你可以搞低晒自己嘅车窗，如果有车尾箱嘅话，你揿开埋个车尾箱啦。点解咧？因为你揸过去嘅时候咧，去到某一个位，其实咧就会要求关员就行埋嚟，佢就会睇晒你车里边有冇啲咩特别嘢啊、违禁品啊咁样嘅。咁所以去到乘客落车嘅位咧，你见到熟路嗰啲咧，已经系会打开晒自己架车噶啦，继续揸。向前揸，揸到嗰个位置咁就大家都快咗啦。 唔需要突然间再停低部车啊，哦，关完嚟到我先开呢度开嗰度啊，咁样唔需要做呢样临急临忙嘅。咁，如果大家未见过或者未去过嘅时候，你见到前车开始做呢样嘢嘅时候，自己都可以揿开晒佢啦。咁，好啦，咁继续向前揸啦，咁先俾佢睇有冇违禁品，佢入你可以行嘅时候，继续向前咯。经过到某一个位嘅时候，你就会见到，咦，前面好得意啦，就好似一啲类似我哋过海隧道会有嗰啲 booth，一格一格咁样样嘅，咁你就见到绿灯，你就咁多条线都可以揸埋佢嘅， 即系好似嗰啲马入闸， 系啦，嗰个入闸位 好多个闸， 系 啦，咁就入 直头就咁样样嘅喎。但系要留意一样嘢啦，咁因为咧有好多条线啦，你又要留意翻会唔会隔篱有一部车谂住大家同样嘅明确目标一齐踩埋去同一个位，咁，所以安全情况下。向前揸，揸埋去綠燈嘅閘口，慢慢揸入去。因為咧，有啲車係好快踩住，有個咧，佢一掃唔到你個車牌咧，你係唔成功嘅。 哦， 慢慢向前行就得噶啦，跟住順住行，佢就會感應到你個車牌，你就可以一路向前揸啦。 嗯哼， 去到一個位，跟住我就第一次出事嘅位啦。咁係發生咗咩事咧？值得分享嘅。咁因為咧，佢嗰啲閘口咧，我哋入嗰個馬槽位嘅時候咧，佢有分咗原來左太車、右太車嘅。 咦，係喎。 咁左太車、右太車，其實你行邊條冇分別嘅，要強調。大家都行得，點解呢？因為你就算你揀咗，譬如我哋而家我揸部右太車過去，嗰部過關機好似喺右太車呢邊，司機必須要落地，係啦。因為我又見到我前車試過有一個，又可能第一次行啦，佢咧嗰部機係可以升降，因為你埋到去嘅時候，個感應器你可以撳掣，佢可以升高啲、降低啲。有一部車佢就可能覺得係，哦，我司機唔需要落地，佢直接將嗰部車撳到去到車窗。降低到車窗咁，佢就諗住懟自己個頭出去做掃描啦，做體温檢查啦，打手指模，但其實係唔得嘅。個司機無論你係揀咗左手邊嗰個感應器，右手邊感應器都好，司機都係要落地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好似前面嗰架車發生咗呢樣嘢，咁會點樣咧？佢感應唔到你咯，感應唔到你嘅時候咧就慘啦，你就會頂住咗喺嗰度唔出唔入啦。跟住咧，你要撳掣撳到有關員埋嚟理你為止啦。部車係要倒後褪翻出去噶。 哇，咁麻煩， 即 係 原位倒後， 倒後倒後褪嗰度都有十零廿米嘅窄路，倒後褪翻轉頭。咁，所以你唔單止影響咗自己，你影響埋後面嘅排隊時間啊，所有嘢啦。咁呢個注意啦。咁所以無論你係揀咗左手边嗰个感应器，右手边感应器都好，你系个人个司机落地 去 scan 自己，咁要做啲咩咧？要扫描个手指啦，你要摆你嗰张嗰张回乡证啦，俾佢扫描啦，跟住佢嗰部机仲有一个体温扫描嘅，佢会再扫埋你嘅，咁所有 而家都重要啊？ 要嘅，要嘅。跟住佢嗰部机，因为佢一部机里边做齐晒咁多样嘢，全自动化嘅，冇关员喺嗰度，咁你一搞掂晒几样嘢咧，佢就会话：诶，你已经通行啦，跟住你就可以上翻车。等佢個閘又係啦，慢慢揸，因為咧慢慢揸過嘅時候，佢先至叫你行咁樣樣嘅，咁一路慢慢向前上，咁就完成咗啦。 咁你啲乘客喺邊度上翻啫？咁你咁嘢做， 成個其實成個歷程大概幾耐？係 啦，要幾耐咧？ 如果順暢咁樣咧，其實嗱，假設唔排隊，我諗其實嗰個過關掃車呢一樣嘢，我諗其實五分鐘內必定搞掂。 咁快， 好快， 係 你講咁長過你個過關，係 啊，所以其實好快， 你係要即係。留意翻即系入啱， 要安全咯， 要安全， 即系唔好，因为你始终去到嗰个位系会有左太车、右太车嘅，即系最紧要就系小心，唔好同隔篱一部车一齐抢入去同一个位，安全嘅情况底下行去入去咁咪 OK 嘅。咁过完呢度，因为我又系第一次啊嘛，咁其实我都谂紧同样嘅，咁点算咧？ 接翻啲人， 我啲乘客去晒边度咧？ 系啊， 咁其实过完呢个位置咧，向前行咧就有好多条可以俾你上客嘅区域啦。每一个上客区域其实系。会有个号码喺度嘅，咁，所以咧，其实 电话联络，睇下翻边个 number 嗰度就接翻啦。 照计咧，乘客系会快过部车嘅，因为通常你去到都会有其他车一路排紧队啊，咁所以人系会快过部车，咁乘客其实就可以预先啦，就将嗰个留言啦，就话翻俾司机听，喂，我喺几多号闸口等你。 咁我想问啦，我已经过咗噶啦嘛，我过咗个即系我已经去咗另外一个噶嘛啦，咁我仲系用香港嘅电话，我可唔可以通知到你？ 冇啦，其实嗰个已经系国内。 已經漫遊啦， 咁我需唔需要？哦，咁你就 咁我諗，如果你想去國內， 上得去 都已經揾咗張電話卡，或者有啲漫遊 friend 你 開定。係咯，係咯，係咯， 系咯。 点解会咧？其实阿欣欣呢句嘢讲得好啱啊！漫游喺国内系必须要嘅，你冇咗漫游，首先你系俾唔到钱，嗱呢个第一嚟嘅。第二，如果你系揸车嘅话，你系连地图都用唔到， 系 系啦。因为咧，我哋如果假设用翻香港个高好多人用嘅高高地图咧，咁其实嗰个地图咧上到系极。唔准确嘅， 咁唔使上到，其实有 香港都有啲难搞嘅。咁你系要用翻国内嗰个乜嘢得地图啦，咁嗰个咧就好准确。嗰个准确程度去到咩咧？你斋靠听嘢，你已经系准确晒噶啦。咁所以上到去，咁接翻乘客之后，其实你就可以开始你嘅行程啦。 OK， 少少建議啦。咁其實上到去我講翻珠海嗰邊，我所見所聞啦。其實駕駛習慣上面咧，珠海原來普遍嘅車揸得好斯文，比我哋香港更斯文。佢哋車距咧，其實大部分都係講緊兩部車嘅車距嚟嘅。咁所以其實唔會逼，唔會推住前面個人嚟揸咯。咁所以其實我反而上到去揸咗咁耐，我見得到比較危險嘅情況係咩咧？嗱。呢、這個就係香港嘅壞習慣上咗去啦，閘車啦，打斜部車，閘咗兩條線嚟停紅綠燈位啦，貼到好近嚟揸啦。咁呢啲壞習慣其實上到去，你可以保持一個好平和嘅心態啦，因為大家唔夾大家嘅，即係大家保持翻個安全距離，其實反而你個旅程仲安全啦，仲開心啦。咁呢一個就係駕駛習慣上面要調節。 我想問，譬如左太右太上到去會唔會好大分別？ 嗱呢一個咧，我又想問翻啦，其實如果大家有車牌嘅話，大家慣唔慣性零頭睇盲點嘅？ 我慣性嘅， 係啦， 考車都要啦， 係啦，其實 要啦。 我哋保持翻呢一個心態啦、考車要你點樣做？你零頭睇嘅，咁其實嗰個零頭睇咧就好安全嘅、有人會話：喂，唔係，我哋右太車上到左太嘅地方會好唔習慣啊，睇位好唔清。點解會睇位好唔清？佢哋好唔習慣咧？其實我覺得啊，就係因為佢哋平時可能係睄一睄。 个镜 叫做已经睇咗啦，佢哋系冇零头睇嘅，有啲人一零头可能手会喐嘅、如果系嗰种情况，你可能会觉得难睇唔习惯。如果你惯性香港嘅揸车习惯，你零头睇左边盲点嘅话，其实就系做翻呢样嘢，已经完全 100% 安全噶啦。咁、所以呢一个系冇嘢需要担心嘅嘢嚟嘅。 咁有啲咩需要担心咧？ 唯一一个 一定有啲嘢需要担心， 好明显嘅分别嘅，咁系咩咧？咁一个大嘅十字路口，跟住譬如红灯咁样计啦，右线转右嘅呢一个就值得留意啦。原来喺珠海嘅时候，红灯嘅时候你系可以右线转右嘅， 就系、是、呢个问题。 呢、一个 有时你觉得点解会 香港 成日 停定 嘅？你要停， 香港必须要停噶嘛？原来珠海你系停咗喺度。冇交通嚟緊嘅，冇行人嘅情況底下，你安全，你係可以紅燈情況底下右線轉右嘅，大十字路口講緊。咁所以呢一個係大家需要注意嘅嘢咯。咁譬如上對會覺得，喂，我都仲係好唔安心喎。咁其實可以俾一個叫做貼紙大家啦，可以點樣做啦？有車跟車就是第一個大家要學的嘢啦、 啊。我以前係新牌仔，我都係咁嘅。我唔肯定嗰條路轉唔轉得嘅話我就一定唔會係第一架。 冇錯， 我就會跟人哋咧，我就我轉咯，我轉咯。 但係會唔會驚 miss 咗路口啊？ 會啊，會噶， 會噶嘛。 係啊，所以你先發覺就係，不係佢唔轉啫，其實係可以轉的。係 啊，所以我哋咧呢一個宗旨，我哋上去揸車嘅時候，如果想保證自己肯定安全，唔好做錯古靈精怪嘢嘅，行條中間線，你唔需要攞條最慢線，因為最慢線好多車出出入入嘅。快线你都唔好阻住人啦，攞翻条中线，跟住有车跟车，其实你基本上可以坐机会，冇可能坐得到噶啦。咁、方向上面你咪见到人哋，原来咁样转嘅，自己跟住人哋转，咁、你咪唔会惊转入迎头线啊，唔会惊自己转咗去一个错嘅方向咯。咁呢个系好安全嘅处理方法嚟噶啦。 OK， 系啊，稳食。有冇谂过点样可以揾到好嘢食？嗱，喺一个大前提，大家我会，但呢个系落咗地嘅做法。 咁我知啦，见到嘅就系多人排队嘅， 系啦。 嗱、這個，我覺得係㗎， 其實可以㗎、你去到邊一度旅遊都係、自駕遊嘅時候咧，你可以留意有冇餐廳門口特別多車嘅。咁嗰啲情況基本上中硬㗎啦，就通常都好食嘅。咁其實我上到去，我都係用呢個方法，咁就完全中啦。咁就食親都好食嘅嘢嚟㗎啦。 但會唔會話要即係一定有預約啊？ 係啊，有冇㗎？ 因為國內嘅餐廳基本上都好大。 国内嘅所有嘢都好大，咁即系 好多位， 好多位，咁选择好多嘅。但系讲起乜都大嘅时候咧，就要睇翻啦。停车场都非常大，要谨记自己泊咗去边。因为咧，我呢个路盲咧，我除咗喺路上面盲之后咧，我入到停车场我都盲咗。咁我已经谨记咗我自己可以认得到嘅嘢。 室内嘅停车场， 室内停车场啊。跟住我系唔见咗自己部车咯。吓，系啊，因为个停车场真系好大。 你咪真系俾人偷咗啊？ 我真系有 一刻系惊过。 咁点解咧？因为我已经认好晒所有地标性嘢啦，例如，我个停车场，我咁样转咗呢个弯，有个好大嘅洗车屋，所有嘢已经认好晒咯。点知买完嘢翻去停车场嘅时候，我认翻个洗车屋，开始向翻个方向倒数咁样行翻转头，去到点解突然之间我部车唔见咗嘅？附近嘅车都系嗰啲车嚟嘅，唔见咗。咁啊大镬啦！我行咗五个圈，我推住部满晒嘢购物车行咗五个圈，都揾唔翻自己部车，就惨啦。打電話問親人啦，跟住就問：我部車係咪呢度？大家話係，你係有個洗車屋就係 咯， 係 咯。 点我谂都冇谂过，原来个停车场佢几层嘅停车场有几个洗车屋咯，都系嗰个样咯， 都系嗰个。咁你要逐层行翻睇下自己拍咗边。 跟住我就即系问个洗车屋，咁你呢度系咪得一个洗车屋啊？佢话唔系啊，我哋楼上楼下都系洗车屋嚟嘅。 死咯！ 跟住仲要一样样喎。咁好啦，跟住我就上翻一层先啦。好彩上翻一层之后，顺翻个方向去就见到自己部车啦。咁就谨记自己部车拍咗喺边，影低晒相，跟住就唔好 影得边层添啊， 唔好假设啊，因为佢哋停车场太大，啲嘢太似啦，所以 好唔 该晒， 谢谢 谢谢， 下次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区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科部门主管李国标表示，复常之后儿科病房入住率一直高企，但强调现时仍然可以应付入院需求。他指出，儿童入院个案多数是呼吸道感染，近期的个案之中不少是多过一种感染，甚至三至四种同时感染都有。現時入院的個案之中，被病毒和腸病感染佔四成，他呼籲家長盡快帶子女接種流感和新冠疫苗。醫管局聯網運作總行政經理李立業說，隨著天氣逐漸轉冷，亦都有長假期臨近，醫管局已經做好預案及應變計劃，應付服務高峰期，例如一旦兒科入院數目超出可應付的病床數目，就會考慮其他措施，包括加開病床或者轉用其他專科病床，暫時照顧兒科病人。區議會選舉將會在星期日舉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說，政府監察外界發放涉及選舉虛假或者錯誤信息的專隊已經開始工作。專隊由數十人組成，成員主要來自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選舉事務處和政府新聞處。曾國衛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專隊會全天候監察，當發現有虛假、抹黑或者軟對抗等的訊息，會即時處理和澄清。如果涉及違法，會轉介執法部門跟進。過去幾日已經見到廉署對涉嫌抵觸選舉法例、煽惑他人不投票的人士採取行動。對於當局向投票的市民派發心意卡，曾國衛希望外界不要過分解讀，例如一些陰謀論是否政府用於識別公務員有沒有投票。他強調心意卡是純表達謝意，沒有任何識別或者偏好，從來沒有想過要有識別用途。民陣在2019年8月18日舉行維園流水式集會案，黎智英、李柱明、李卓仁等七人經審訊之後被裁定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和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處緩刑或監禁8至18个月。七人上訴之後獲撤銷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而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上訴就被駁回。被告一方和律政司其後分別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證明書。 上诉庭班核判词拒绝律政司就案中七人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的上诉申请，认为有关法律问题早前已经获处理，但是批准被告一方就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的部分理据上诉至中院，认为七人提出的部分问题涉及重大而广泛重要性的法律观，是涉及重大而广泛重要性的法律论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天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下周初较为潮湿同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下周末同随后几日气温下降，天气转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79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41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3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6.2跌1.6，盈富基金16.52升5仙，美团85.2跌9毫。阿里巴巴70.65升9.5，恒生中国企业56.88升4仙，友邦保险64.45升1.8，南方恒生科技3.65系升0.8仙，比亚迪股份212跌1蚊，药明生物29.05系跌9毫，建设银行4.44跌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3，日元143.74，瑞士法郎0.875，加元1.357，人民幣7.154，英磅對美元1.26，歐元對美元1.079，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日經平均指數報32324点，跌533点。港金報18950蚊，係升1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30.81美元，賣出2031.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日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画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同心一个香港，同乡一片安康，如牛羊光是不屈不挠的绽放，彼此相守。 人一票一听，1210齐投票。 扫黑除恶， 星邪交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故事围绕京海市一系列刑事案件发生，深入大胆探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势力与保护伞狼狈为奸等敏感话题，不含糊、不躲避，将黑幕层层揭开，反映出当时真实存在过的社会问题。 国剧夜唱，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出道23年，日本组合 Wings 我哋系 win。 挑战自我，舞动创作音乐。 今聴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百元号，日本男团 Wins 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阔 Wins 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大家好，我是陈焕仁，我最丰收快活的时候就是做运动，真是丰收快活啊。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丰收快活人。 大家用双手打拼出盛放， 参与共编织缤纷香港。 难关不要灰心，携手闯过海浪，雨后阳光。 听过有狮子山下共建美好社区啊！提提大家，今个礼拜日就系区议会选举啦， 就 系 投票啊！就系投票。 系咁，我哋电话隔篱咧都已经接通咗第一位听众噶啦，就系郑小姐。 郑小姐，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啊，郑小姐。 接我电话， 唔好咁客气，多谢你打。 食咗饭未啊？ 食咗饭未？ 吓， 食咗啲， 食咗啲，饮咗啲汤咯。 哇，点解啊？点解要分开啊？你 唔系因为一阵间翻工咧，会晏啲有得饭有饭食 咯。咁开心啊！哦， 系啊， 咁咪好啦。 系啊， 啊唔该晒你哋嗱，咁我咧就唔好阻其他人。 冇咁讲，咁都系倾下偈啫。 就讲啦，嗱我咧就首先祝福我家姐咧，佢啊今年85岁。 哇！ 咁咧就早排咧就好诶。 咳啊，咳到唔舒服啊，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 早日康复，冇事。 系啊，同埋咧，佢就系12月16日生日嘅，系啦， 好快啦， 咁系有快，跟住咧就我细佬就65岁嘅，佢咧就 哇争20年喎，你哋 系 啊，因为我两个妈妈嘅，但系佢哋就同系同月同日。又唔系同年嘅， 都系12月16日， 系啦系啦系啦，咁嗰个细佬叫郑文光，系啦，咁我个家姐就叫东东咁样咯， 东东， 咁啊系啦，祝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咁就细佬就 心心， 佢啊揸的士嘅，咁啊祝佢啊路路畅通啦， 系啦，小心安全驾驶， 系啊，最紧要小心咯，系啦吓，多谢晒你哋啊，咁啊祝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 多谢大家咁话，好， 咁啊，谭咏麟咧，你任何一首歌都得噶啦。 哇，你佢粉丝啊？ 系啊，系啊。 最中意咩歌啊？最中意咩歌？你最中意咩歌啊？ 咩歌都得噶啦，我方便你哋拣咯。 雨夜的浪漫啱唔啱你听？ 你播咗啦，唔好再嚟 嘅，都得嘅。 好正噶呢首歌，谢小姐。 系啊系啊系啊，我知啊，佢任何一首歌我哋都中意。 你30年前有冇浪漫故事啊？ 浪漫故事啊，以前咯。 有故事的人啦， 有嘅有嘅，好嘢。 你系强哥系咪啊？ 我 你又好似系强哥啊？ 点解突然间咁腼腆嘅？ 系咯，突然间咁腼腆。 我认得你把声喎，好似 我够认得你把声啦，郑小姐。 多谢多谢，好啊好啊， 好啊，多谢你打入嚟啊，郑小姐。 唔好攞其他人啦， 多谢你电话， 多谢你电话。咁啊，送翻只 系， 好，多谢你啊。咁啊，送翻只谭咏麟嘅《无言感激》俾你。 哇！ 好，多谢郑小姐的电话吓， 系啦，都送晒俾所有嘅就系生日嘅朋友啦，12月生日啦，系啊，所有12月之星，好冇？ 好， 系啦，无言感激，生日快乐，出入平安。 每次遇上夜静，没法去入睡，最爱看旧照旧物，或会潮落泪。仿佛像从前的欢笑，过去落寞的眼泪，再缅怀来里血汗水。偶尔倦透倦极，或会说负累，每每念到事业爱却伴醉。官府正时常冲击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岁月无声消逝，官府中不会醉，得到了我进取，信念藏于心内，感激暖暖热爱，即使我有泪笑着强忍。爱上了夜里静悄，像偷似熟睡。最爱笑，但最是害怕假面具。心坎中无形的屈意，也有热泪想下垂，却都流换上血汗水。偶尔倦透倦极，或会说负累，每每念到是热爱却伴醉。欢呼声时常冲击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 名罪。岁月无声消逝，欢呼中不会醉，得到了我会继续进取，信念藏于心内，感激暖暖热爱，即使我有泪笑着强忍，岁月无声消逝，讲一声真爱你，歌声里竭力倾尽每分，信念藏于心内，感激千千百句，即使我有泪笑着强忍。 谭咏麟嘅 好大合唱呢首歌，你咁得 系啊，无言感激啦、啊！ 但我真系无言感激咁多位嘅朋友， 系啦， 系啊，多谢你哋支持。 好，电话隔篱又接通咗啦，张小姐， 张小姐， 张小姐， 大家好， 喂，张小姐你好啊， 悠悠万强根根， 系 咩强啊？ 点解净系叫你盲强？ 我开咗眼、啊、今日，盲强都开眼啦，因为我食咗好酸嘅嘢。 咁叫你马爷啦， 马爷 哦， 马爷，你好张小姐，你好啊，咁使唔使问候下 Michael 啊？ 系啊， 祝阿 Michael 身体健康先。 系啊，大哥多谢你， 咁样开心噶。 系啊，冇错。 第二咧就系因为我自己妹妹啦，佢有焦虑症， 嗯， 咁咧想你哋讲啲。鼓励佢嘅说话，等佢勇敢啲去面对咯。 好啊， 嗯，好啊，好啊。 阿妹妹叫咩名啊？ 叫 Lily。 Lily， 我叫 Lily 系嘛 ？Lily 啊哈， 我哋都支持你嘅 Lily。 系 Lily 放松啲啦，系 啦， 系尽量，因为好多身边嘅人都会，我相信好多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嘅， 系啊， 陪伴好紧要。 你有冇啊？你有冇啊？张小姐、嗯、有冇有时都会同佢倾下偈啊？咁样啊？哦、 oh, okay. ， 我谂就真系要揾人讲咯。 系啊，你如果 有睇医生嘅， 唔系啊，如果阿 Lily 有啲乜嘢咧，你星期二写信嚟啊， 树窿树窿 喎， 树窿树窿， 系 咯， 我哋阿 Matthew，Dr. Matthew 可以帮到佢，佢专业人士啊嘛，好嘛，张小姐， 但系佢比较被动啲啊， 唔紧要，你听完可以话翻俾佢听，用你嘅方法啊嘛。 嗱，我觉得咁嘅，嗱，首先咧就要屋企人要关心佢，第二样嘢就系佢一定要睇医生。系啦，要睇下个情况系点，佢有睇医生，系咪？系啦，咁就要有人喺后边嗰度真系要支持佢咯， 因为佢自从有情绪病之后咧、 嗯， 对所有嘢都冇兴趣啊、 嗯， 所以我哋成日都揾啲嘢俾佢做，我好鼓励佢听呢个节目嘅。 系啊，因为其实呢一个亦都 正能量啊嘛， 系啊，啊佢对嘢冇兴趣呢一、這个都系佢嘅一个病征嚟嘅。 系啊，冇、 就是、其中嘅一个病症嚟噶。 以前好有兴趣嘅，都冇晒兴趣咯。 有时啲动力会真系唔知点解冇晒。 冇错， 系啦，冇突然间冇晒动力咯。 嗯、 有冇人可以陪下佢？譬如可能就系做啲好简单嘅嘢，例如去散下步啊。你知唔知晒下太阳都系好 嘅？尽量陪佢嘅，尽量陪佢嘅、 哦。 但系好多时都需要真系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啦。有啲嘢 明嘅，明 嘅。咁样你叫佢听下我哋嘅节目啦。 系啊， 系啊。 我首先叫佢听音乐先， 系 听啲 放松嘅音 乐，雨声啊、风声嗰啲， 跟住 再开始去接触多啲有人声嘅电节目咯。 嗯，系。 阿妹叫做 Lily 啊，嗬， 系啊， 系啊， 唔系我想同佢讲嘅就系 Lily， 其实你要知道一样嘢就系、是、首先要好好地照顾好自己先，同埋嘅就系一定要知道嘅就系身边其实好多人都关心你，同埋会锡你，系啦、 嗯， 所以你要更加要爱锡自己。有啲乜嘢问题嘅话咧，你讲翻俾佢听啊，系啊，咁同埋嘅就 系、 是、系啦，只要揾人帮手嘅话， 肯定要听呢个节目先有更多嘅正能量咯。 嗯， 系啊， 佢会过到噶，唔使担心噶，系啊，咁、 啊、 样咯，好唔好啊？ 系啊，好啊，多谢你哋啊！ 唔好咁讲啦，你都好好啊， 啊 你咁锡个妹妹，专登嚟去点唱俾佢听，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啊？ 嗯，要佢勇敢啲， 唔好担，唔使担，谂得太多， 系冇错， 因为就谂得太多先变成情绪病。 系啊，唔紧要噶， 系啊，佢成日永远都向最坏个方向谂咧，先我哋最惊咯。 明白， 嗯， 我谂有屋企人陪佢就好啲。 咧可以担心一个礼拜，或者成晚唔瞓觉，就为咗嗰件事咯。但系对于其他人嚟讲，根本就唔会谂呢件事，唔会着意呢件事咯。 嗯 嗯哼， 因为佢唔舒服啊嘛，而家 系啊， 系啊，冇错啊，所以就最担心呢样嘢，所以佢有一少少呢啲好诶，譬如好简单。佢換咗個電話，佢諗咗一個禮拜咯。 嗯， 咁可能 擔心呢個電話唔覺得 先嚟有啲焦慮， 就驚嗰樣嗰樣驚佢。但其實我哋都唔會諗呢啲問題，但係全部都好聚焦喺嗰點度咯。 明白， 咁就係啦。如果係嘅話，即係知道自己有啲咩問題，呢個就已經好好啦。 係啊， 係啦，去尋求協助同埋尋求幫助。 第一步 係啦， 係啊，冇錯。 好，我哋都支持你嘅，好冇？ 多謝你， 多 謝 張 小姐， 多謝你嘅電話，張小姐，好。 咁喺度都送翻啦，就系你点嘅陈百强嘅《我和你》啦，俾你同 Lily 听啦。 系啊，俾心机啊，加油啊，我哋支持你啊。 冇错。飘过冬，像云在飞，所经处多姿记不起，但是每次在回忆中，都觉远处甚美，那里有我和你。秋变冬，冬变春，夏虫又飞，几多季飘过记不起，但是永记路途之中，当天四季甚美，有一个我和你。闲时留在过往中间，不需说一句对不起，绝未怪你默然分手，只不满我常爱上你。好，翻到嚟啦，继续电话里面啊， 打通电话嘅有 杨 太， 杨太你好。 三位主持早晨啦， 早 晨 啦， 杨 太，食咗晏未啊？ 我学你，啱啱食紧，因为我 食紧， 啱啱食紧啊， 翻紧工啊， 系要我嗰日翻下昼，我系做医院嘅， 哦，辛苦晒啊， 系啊，快啲办埋两份饭， 出咗嘛， 系啫，但系你做紧嘅嘢系好有意义啊嘛， 冇错啦， 照顾有病嘅人，你谂下系咪？ 好啦，好啦， 咩话？ 有啲咩？佢應該係一個地方，可能你要 有啲電器係嘛？ 係哦，你係咪開咗個收音機咧？就要刪咗個收音機啦， 刪咗收音機先，係啦。 而家得唔得？ 而家得啦，係啦，刪咗收音機就得啦。嗯，如果唔係，我就會升咗我哋上太空噶啦。OK， 好，咁你 有 咩 想講啊？ 係啦， 誒嚟緊星期日係我哋結婚30周年嘅。 誒，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老公係叫咩名？ 楊仔。 杨仔啊，杨仔，杨佬嚟嘅已经， 杨佬啊， 杨太老公嘅杨生， 杨仔啊， 杨仔，杨仔， 杨 仔就杨仔 啦。有几多只杨仔啊？你哋有冇杨女啊？ 有啊，两仔一女啊。 哇，好好啊！ 界线啊，界线啊， 开心啊！ 即系三只杨仔 啊。 系，咁有啲咩想同老公讲啊？30周年。 叫佢继续努力。做多啲運動，身體健康啲 咯。哦，繼續努力做多啲運動，好重要，或者繼續努力做多啲嘢，跟住俾下錢我 咁樣。繼續，繼續努力生多啲。 由一個大少爺乜都唔識做，變到而家同我爭家務做。 啊，咁乖啊！喂， 咁 你調教有方 喎， 係咯？ 可唔可以教兩次？ 你開班都得啦。 真係好攰好攰，有時自己又唔舒服啦。咁初初唔舒服都死撐住做家務。 嗯， 不過我越撐佢越係唔在乎喎。 嗯，咁但係而家就 乾咗我就突然間叮一聲，啲同事講：你病咩飯啊？煮乜鬼嘢飯食啊？ 直情用咁嘅聲啊！好驚啊！ 啲同事就話：大家一齊食落街食啦。我落街都冇力行啦咁。 好啦，咁因为个时间关系嘅话，所以咧喺呢度嚟倾到呢度啦，好嘛？ 系啦，点 唱俾阿 你嗰首系徐小凤嘅电话。 徐小凤嘅电话 系啊， 好啊，甜甜蜜蜜啊， 系啦。点点乜乜啦吓，开心心，嗯、 好啦， 好啦， 多谢晒， 大家咁啊，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深灰色的一个家，深灰色一张软梳化，拿起电话却听到谈话，浅灰色的分机内。再次看那下午茶，让他拥有着你，电话中倾诉着爱，静寂的心急促的跳，悲伤正增加，独个坐悲哀的笑，没说话，泪下。的声音好隐隐显得你潇洒，闲语低声爱侣谈话，浅灰色的分机内你我他，好一个三个方式，好一段对话，让他 好啦，咁啊，随住呢首歌曲嘅话，你咪结束我哋呢个星期嘅风骚快活人啦。唔该晒欣欣，亦都希望 Michael 咧早日康复啦，个礼拜一就会齐人噶啦。 系啊， 拜 拜。